击新型肺炎疫情的记者会，期间他继续形容新型冠状病毒是中国病毒。有美国传媒拍摄到特朗普在预先列印的讲稿中，原本打印出来冠状病毒的字眼被划去，手写改为中国病毒。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联邦政府正是继续尽最大努力击败中国病毒，又说有人认为今次的疫情在全球爆发是神的旨意，但他认为如果各界可以早几个月知道出现疫情，就能够及时阻止病毒散播，而疫情只是会局限在中国一个区域之内，现时全球都因此付出极大代价。对于中国卫健委公布星期三湖北武新增确诊病例，特朗普语带质疑表示希望消息属实。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19点，升710点，总成交金额3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26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3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2升18蚊，美团点评78.5升6.1，阿里巴巴177.8升3.8，友邦保险63.8升3.05，港交所219.8升6.8，建设银行6.05升9仙，中国平安72.95升1.35，中国移动51.95升3.7，信宇光学科技98.65升3.9，小米集团10.04升5.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2，英镑9.035，瑞士法郎7.91，澳元4.54，加元5.386，新西兰元4.48，欧元8.3337。每百日元对港元7.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25。港金现价报13,7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12美元，卖出1,48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九龙湾的启祥道去回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的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龙盘苑的。就是九龙湾启祥道天桥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第二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日漆咸道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国士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九龙城的甲丙达道有爆水管，介乎猴王道至到狮子石道的一段甲丙达道东行去观塘方向都是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门隧道落斜象山村屯门、干诺道西天桥水街西行坚尼地城、九龙湾启福道油站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大家留意啦，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四月二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飲食咧，亦都需要注意嘅。有可能被動物分泌物或者排泄物污染的食物都是高危，一定要洗乾淨去皮或者煮熟就最安全。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外遊回港有呼吸道病徵或者發燒，要主動講自己去過哪裡和有沒有接觸過動物，這些好似很個人的細節，對於防止疫情的擴散是十分重要。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风筝怎样放得高啲？师培有啲心得、哦。 我买咗一只好大嘅风筝，我专登去深水埗买嘅。那个老板咧就同我讲咗啲 skills 嘅， 系 日落其实唔系咁适合放风筝嘅，佢可能风向已经转咗啦。咁、你可以咧预放10至20米啦，我以为向前跑啦，佢话其实系向后跑。啊，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4至6。 Dixon、师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哎，唔系黑豹王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早晨桂花田啊，早晨黄耀康 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丰收嘅听众，早晨， 早晨啊吓，星期五啦，虽然咧今日我哋有一个系啊，全部都好 OK， 我哋啲线路而家好清晰啊 ，OK， 系啊，不过早啊，即系有啲嘢你又蚀咗啦。虽然我哋今日咧透过视像会议咧，你望到我哋而家直播室嘅情况咧，但我俾唔到你睇我单手戴 headphone 嘅奇景啦。 哎呀，我真系好想睇啊！ 因为我又留低咗你，真 系。唔系，因为我今日好咗好多啦， 恭喜晒，咁应该睇得开心。 冇错。 但我想问下咧，我今日就 home office 啦，嗰位嘅女高层咧，有冇一翻嚟又讲嗰啲嘅股票啊，上上落落啊，各样嘢嗰啲激亲阿田个肾上腺素咧咁样？ 今日咧，我怀疑咧，桂花田咧就所谓一朝被蛇咬啊！匿埋喺屋企，佢好晏咧先至避开咧，唔肯入直播室咧，避开咗个高层女魔头，系啦，女魔头系啦。 今朝都有讲啊， 系佢好似冇讲， 咁啊系咯，佢都系冇讲。 佢见唔到你就唔讲噶啦，你知唔知啊？ 佢呢个新抱系要对住你呢个奶奶咧，先攞两条顶心撑出嚟咧。哎呀，你做咩唔买翻两只股票啊？咁样嗰啲咧，阴公猪啊！ 喂， 都 话你噶啦，点维持头家你？系啊，做当家咁样。 嗱，星期五啊，我哋今日咧继续有开心又好，关心又好啦，咩心咧，即系令到你舒心嘅大点唱咧。咁啊，我谂呢个系唯一咧，大家可以进行嘅 工。咩叫舒心大变点唱啊？ 即系令你好舒服咯。 哦， 系咯，你明噶嘛？嗬， 明嘅明啦。 明啦，因为呢个应该系咧比较安全。 呢个字好敏感啊，有个舒字就好敏感。我哋叫佢关心大点唱啦， 哎呀，关字都敏感喎，啱佢关门喎，而家 今日好似咧啲股票有少少反弹 啊， 希望所有嘢都有反弹嘅迹象啦，咁啊最开心。 我有啲朋友咧，可能佢而家喺度听紧啊，佢琴日咧好心急咧就放咗某一只股票咧，佢仲觉得自己话耶，我终于走得甩啦咁样。咁就有另一個人咧，就隔離話：其實你點解唔放多陣咧？咁樣佢唔理佢啦。今朝我見到佢最新嘅 message 話：你講得啱啊！ 今日反彈升翻好多咯。 一定係啊！我都唔敢睇落去 啦。呢一刻升啫，係咪先？即係你一知呢一排嗰啲疫情又好啦， 好反覆。 國家嘅情況啊，即係封唔封啊？咩新嘅措施都好反覆噶嘛，係咪？ 係啊！嗱，我想咧同大家講下咧，我琴日咧落去。呢、这个咖啡店嘅一个观察，呢、这个观察咧，我相信吓，其实可能好多唔同嘅听众咧，都有类似咁样嘅感觉嘅。我话说我逢礼拜四五到咧，我就落去楼下咧就打下稿啊，做嘢啦，咁啊，总之病埋一边噶啦。 多数星期四嘅 系啦，咁因为咧，点解要强调话我已经即系建立咗一个模式咧？即系话你去得嗰个地方多咧，你或多或少咧，你会比较熟习咧嗰度啲人群嘅聚集嗰啲成分系点样嘅。 系啦，或者咩时间咧就会比较多人嘅啊嗱，呢个放学时间啦， 冇错， 系啦啊，就嗰啲兴趣班时间，妈妈就嚟饮杯咖啡嗰啲 friend 系咪？ 大概系咁样嘅，所以咧有几个嗰啲叫做啡客啊，即系茶楼就茶客，咖啡就啡客。其实咧你认到咗，哎呀系佢又嚟喺度咯。但系琴日咧好神奇，我落到去嘅时候咧，首先 唔系有人 date 你啊？ 唔系，我见到好多生面口啊。 哦 ，OK， 系啊，呢句说话已经好搞笑啦。你去啲公众地方咧，但系你已经认到，喂，有啲生面口。 咁唔系啊，咪话刺激消费。 是没错没错， 多啲人帮衬咪好咯。 系啦，系好事嚟嘅。但系嗰啲三面口咧，哇，全部又娇俏可人啦，青春无敌啦，就好少喺个区见到嗰啲衣着啦。首先就忍唔住望多两眼啦，但望多两眼之后发现，点解咁样嘅？佢系讲流利嘅英文嘅。 OK， 咁都冇问题。香港好多人都讲流利嘅英文嘅， 系啦， 系啦，系讲流利英文嘅。佢仲要流利到你觉得佢直情系 A B C 嚟嘅，然后你就会有啲神奇。自己个区有啲咩人会嚟呢度饮嘢咧？ 好，跟住下一个问题就会即刻问啦。咩年龄先？ 后生，18、22，热货， 系啊， 哇吓死你！跟住我一路望，跟住开头就纯粹觉得点解咁啱有啲热妇妹妹讲晒英文喺度出现啦。然后再望真啲，等先，嗱，佢就同佢对面打对坐就两个，后边有一个无端端倾倾下咧就搭台倾偈，跨台倾偈，都系咁样一口 A B C 嘅英文。再一个正方形咧，另一个边角位咧，又有一个趴喺度咧，又系同佢咁样讲英文嘅。 点解要趴喺度同佢讲咧？ 今晚伏低休息啫。跟住我再仔细留意一下咧，佢哋都着咗有一件嘅嗰啲卫衣咧， 后边系印咗唔同学校嘅系咪？ 后边系印咗字，我见到咧有英国嘅字眼啦。 咁你仲唔走？ 跟住我就即刻谂啦，我话咦， 佢系代表唔同英国嘅大学系咪？ 系咪真系英国嘅所谓留学生咧？ 系 呢几日终于就赶翻嚟香港所谓 deadline 之后咧。佢哋而家全部涌晒出嚟啦！ 系啊，其实咧我 都似系啦，系嘛？我嘅观察系啦。 其实你睇新闻你都见到啦，个个咧都想本身喺呢个礼拜四嘅凌晨之前啊，即系如果唔系佢哋就要即系有一个14日嘅隔离啊嘛，就想冲到翻嚟香港。但其实我哋成日都话噶啦，就算你冲得到翻嚟，其实你系咪自己都真系有啲品啊？应该要自己隔离一下咧，都要真系都系同一个地方翻嚟，争个一日啊，争个三个钟，系咪真系11:59同12:01系咪真系争咁远先？讲真。 咁 规矩就系规矩啦，系咪 啊？都 well 都系 佢唔系鬼妹，佢系鬼婶， 冇呢啲冇呢啲嘢咁啊！佢又话我想问佢有冇戴口罩？ 嗱，呢度系好处嚟嘅，佢哋咧 A B C 还 A B C， 始终都系有我哋华人底咧。华人底最好就系咩咧？知道要戴罩，所以咧佢哋真系全部真系咧有戴口罩嘅。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尚算好噶啦，即系你起码佢唔会觉得话。我翻咗嚟咪自由咯，我就唔戴罩就周圍行咧，咁起碼佢都有。 咁佢有隔即係佢有呢個口罩。 佢有呢個耳 意識嘅，咁同埋佢全程都冇除嘅，真係都有做足嘅，咁所以我係留意足佢全程咯，所以我就知佢全程都冇除到啦。 咁你琴日份稿係咪打極都打唔完啊？ 打極都打唔完， 係啊， 我不停望住， 我知佢隻眼都咪望住個熒光幕， 係啦，佢仲有化妝嘅，你知唔知啊？佢哋撞鬼你，戴口罩都化妝嘅喎。 即是文化啦， 系咯，好犀，好有礼，好有礼貌嘅，所以佢哋真系。 天啊，你就唔使化妆噶啦，戴口罩嘅话，你试下咧，不如将个口罩再拉高啲啊，或者戴个面罩遮埋块面，我哋就仲开心啲。 面基尼啊，面基尼啊。 系啊，喂，但系呢个咧，好似头先阿田话斋咧，嗱，真系而家有成系咪六万几个噶 嘛？有啊，因为咧讲紧系喺星期三之前咧，系日一二啫三咧，每一日都有万几个翻嚟啊嘛，咁所以几日都已经有四万啦，咁跟住再计埋呢几日咧，就有六万个入境处嘅嗰个数字。 咁我问下我两位拍档，亦都顺便问下我啲听众啦。其实咧，你呢一分钟咧，你会唔会好在意咧？你身边嘅朋友啦、同事啦、屋企人啦，佢有冇一啲咧喺英国嘅朋友亲戚系翻咗嚟佢身边？你会特别在意，喂，你可唔可以申报一下先咁样？ 我有嘅，咁啊，跟住咧，但系跟住已经禁制令咧，我哋自家喺屋企啊，嗱，唔好见面啦吓，你唔好出街啊，你自己喺度软禁自己啊，咁样。 即系点啊？你真系有呢啲咁样嘅亲属喺度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佢哋而家系赶咗翻嚟啦。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咧喺呢段时间，咁你每年嘅大学咧，year three 咧，或者 year four 都会去交流噶。 系。 咁好多都去咗喺呢段时间，喺second term 二月咧就去交流，去到暑假翻嚟啊。咁所以。就因应咁大批，点解又多咗一批啊？本身已经系读书啦，又加多批交流嘅咧，所以其实点解咁多人数就系咁啦？咁我就屋企有一个要交流嘅，咁啊唔得啦，唔得啦，我要翻嚟啦，我要翻嚟啦， 但系就唔见面啦， 啊，梗系唔见面啦，系啊，咁我话你自己喺屋企都要自家。唔该，你同你阿妈唔好揽揽石石，好耐冇见。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你唔好揽住你只狗，我好耐冇见。 戴罩咯，唯有。戴罩揽咯。 唔系，但系喺屋企都戴口罩啦。跟住咧，即系自我隔离食饭啦，真系要咁样咯，同佢讲，我真系唔可以即系咁近亲密接触咯。咁 我就唔知净系英国咯。我其实喺我谂两个礼拜之前啦，如果我见到任何三面口嘅人啦，即系三面口嘅话，系你认识噶。 系。 只不过可能你有一段时间 冇见佢， 系咧，即系少咗社交啊嘛，系咪先？冇见我。都会问佢啊，你有冇外游啊？即系唔系净系英国啊？就算你系喺东南亚嘅地方，因为之前就见，其实讲真，个零礼拜之前，香港嘅情况系相对地稳定咗， 每 日确诊嘅数字系比较少咁样噶嘛。即系你都唔想会喺外，但系你见到外国，咦，开始嘣嘣声煲紧咁样噶咯，着火咁样噶咯，所以你都会问你哋喺边度嚟。甚至譬如我嗰日见到有一个嘅朋友咧，佢就话我之前喺泰国翻嚟，嗱，其实泰国嗰个确诊嘅数字都唔算好高咁样，系咪？但我第一样嘢都系问佢。咁你有冇戴口罩？ 系系， 即尤其是系你搭飞机嗰次， 啱 啊！点样保护自己先？有冇着晒全身？ 我会话，如果你同我讲你系喺英国或者你喺美国翻嚟欧洲翻嚟嘅话咧。就算你話我要全程戴口罩喺架飛機嗰樣嘢，我都唔會同你做朋友住，我仲會建議佢，不如你自我隔離一排先啦，唔好同屋企人一齊住添啊！我覺得就算同屋企人一齊住，其實嗰件事始終日常生活，你諗下香港有幾大啊？你話你食嘢可以避開，你個廁所可能都要共同分享啦啩，係咪先？即係你諗下呢一啲嘅細菌就會傳染，即係盡量為咗要愛惜自己或者你錫嘅人啊，應該都要保護自己咯。 我就有個同事佢就要離身咯，佢就話佢個仔喺英國翻嚟。咁但系咧，我就问佢：咁你点啊？佢话佢真系有考虑咧，订佢酒店住嘅。但系咧，佢跟住佢就有另一个忧虑咧，我又觉得合理嘅。佢就话：但系听讲咧，有几间所谓指定嗰啲酒店咧，就俾大家去住啦，有啲咩抗疫套餐。佢话咁咪即系全部人都喺嗰度住咯。咁嗰度有中央空调啊，可能又佢又觉得嗰度嘅通风如果做得唔好嘅话咧，咁咪即系可能冇事嘅、啊。全部 即系变冇事变有事啊！ 系啦，即系等于第二次嘅机舱喺嗰度出现咯，咁样咁所以咧，可能喺呢一刻咧，真系大家咧成日都会问你，你喺边度翻嚟噶？咁如果同你讲我冇去过外国噶，咁就好啦，我去咗兰桂坊噶。 系啊，系啊， 另外一个咧真系 wrong， 系啊，一间真系可以翻嚟讲下，咁究竟兰桂坊你心唔慌慌咧？ 首歌叫做《咖啡因眼泪》。 而家真系喊到一句句啦，应该系兰桂坊眼泪啊！我哋话点解兰桂坊会唔会搞到你心慌慌咧？你冇去过外国翻嚟啊？你净系话我去过兰桂坊，可能你都已经话 惊 系 嘛？ 你好惊、啊，所以阿祖系我哋高危人物嚟。 我都觉得我系高危啊！ 系啊，你对上几多几多号去 嘅时候，我话俾你知，我冇去过兰桂坊。 几时先？湾仔。 唔係冇去過灣仔，我有去過中環嘅。 係啊， 呢、okay, okay, 個係真嘅。因為其實我第一個感覺即係作為一個用家啦，突然之間就係 用家， 我都覺得自己污糟啊， 係啊， 污糟 dirty 啊，危險啊，入咗 dirty team 一樣啊。 係 我好想去公佈多啲咧，因為即係琴日我自己都即刻喺度睇蘭桂坊嗰個環地方都幾大噶嘛。咁如果你要計唔計埋嘉咸街咧、雲咸街咧，又或者卑利街嗰邊咧，嗱我就去過嗰邊嘅。咁我自己都會好想知道啊。咁後屘我見到咧啊，就真係、啊。佢話蘭桂坊嘅話咧，即係都係講緊 California Tower 嗰一帶嘅地方嘅話咧，咁我都覺得自己好似相對地冇咁 dirty， 但我都提醒自己，原來呢一啲要除罩嘅任何地方，大家都真係要保住你個罩啊！ 其實 都 係 高危 啦，你都預咗啦。嗱，佢而家就驚緊幾樣啦，做 gym 嘅嗰、那個一個健身中心啦，咁啊，因為都喺蘭桂坊嗰度嘅，咁、 嗯、 然後就因為有幾個咧就話啊，都去過蘭桂坊嗰度飲嘢啦咁樣，所以咧。誇張到呢有啲人就問話，使唔使關閉蘭桂坊？咁但係暫時咧，起碼呢一分鐘咧，嗰啲即係醫生咧都話，咁啊暫時未需要住嘅。不過就提醒大家咧，或者唔好再咁樣供過去啊。因為嗱，其實唔係歧視你話咩國籍，又或者你話做咩啫？唔飲得酒嘅，唔係唔飲得酒，你一個人飲酒冇問題。 係， 但係如果你咁多人一齊咧。咁你冇人戴住口罩飲酒㗎嘛，其實就係驚呢樣咋嘛。 即其實可唔可以喺開個拉鏈、開個拉鏈、開個拉鏈仔喺個口罩。 咪用飲桶囉。 喔、哦、用飲桶飲酒。 喺下面接條飲 管。老老實實真係喎、哦。如果你真係要享受嘅話。 咁有火焰嗰啲有杯嘢係有火焰㗎嘛。 係呀咩林寶堅尼嗰隻呢。咁你我嗰啲咪殺菌消毒囉。 係呀咁唔驚啦。 係呀。 飲 㗎 嘛。 即係你而家去到。 我哋唔好 cheers 囉。 我想都冇噶啦， 冇啊！你要除罩其实就危险，咪话俾你知。譬如你会见到嘅法国巴黎，咪一个好好嘅例子咯。嗱，外国人啊，饮嘢嗰个文化比我哋香港嚟得仲劲啦。 系啊，佢哋无饮不欢噶嘛。 但系佢哋已经将咧所有嘅咖啡店啦、餐厅啦、酒吧咧，其实喺上个星期六咧已经系要佢哋咧要暂停营业嘅，目的都系望避免嗰啲咧就要除罩。咁当然佢哋直情唔戴罩添，咁所以咧佢哋就会系谂嗰啲咧人群聚集多嘅场面咧就要 cut 啦咁样。即系你谂下，如果系咁。咁样嘅话，佢就有人提议兰桂坊系咪要考虑点样去营运嘅话咧？唔可以话佢错，即系有啲担心。 喂，咁样啦，而家兴话外卖噶嘛，咁咪叫佢全部外卖咯， 系咪先？ 你酒都可以外卖咯， 嗰支啤酒本来就拎走噶啦，已经可以俾你。 系啊， 唔系因为全部变晒企吧咯， 即系会企吧，咪一样啫嘛。 即系你一定全部企喺户外先。再吹大，唔系同埋攞大牌当个牛角线， 系咪啊？ 就摆喺兰桂坊嗰度吹， 系咪啊？所有人饮酒唔好望住对方，望住埲墙啊！但你都可以照倾偈噶嘛？ 你一就攞住部 Zoom 嚟同大家倾偈，再饮酒呢一轮你可能都系忍一忍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外国到港人士需要强制家居检疫14日，入境的时候要戴上监察手带，让当局监察是不是留在检疫地点。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说，昨日措施生效之后，已经派出大约6000条手带，启动了其中2000多条。他说受检疫人士下载手机应用程式和输入个人资料之后，系统会先发出一个手机确认短信，才可以启动监察手带。当局今日会加派人手到机场研究将实体的检疫令内容输入监察系统，以便能够尽快发出手机短信启动手带。林伟桥又说，即使暂时未收到手机短信，亦都不影响家居检疫时间。14日的检疫令是由入境时间开始计算，并不是启动手带的时间，相关市民无需担心。多名确诊新型肺炎人士曾经先后到过中环兰桂坊的健身中心和酒吧。 蘭桂坊協會總監張素薇話：疫情對蘭桂坊商户嘅生意打擊嚴重，人流疏落。昨晚部分酒吧只係得幾台客人，暫時仍然未收到衛生署資料確診人士幫襯過邊一啲嘅商鋪。被問到是不是會暫停蘭桂坊商戶營業，張素薇說在客人和員工健康和商戶營業之間需要取得平衡。蘭桂坊每日都有加強消毒，店鋪員工上班的時候一定要用洗手液清潔雙手和量度體溫，如果有發燒就不可以繼續上班。商戶亦都有為顧客噴消毒噴霧和提供酒精搓手液。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公布，在本地口罩生产资助计划下批出首两条生产线。第一条获批的生产线申请人是澳城公司，预计下个月20日起计，每个月平均向政府供应200万个口罩，另外可以每个月平均生产250000个口罩供应本地市场。第二条获批的生产线申请人是上方製品公司，预计5月5日起计，每个月平均向政府供应800000个口罩。两条生产线在计划下可以获最高资助，分别是250万和200万元。实际资助金额需要视乎有关采购生产设备、设置厂房、配置无尘车间和测试和标准合规的实际开支而定，要待有关开支落实之后才可以确定。计划最多会资助20条本地生产线，截至昨日共收到82宗申请。南韩公布新增87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8652宗病例，94人死亡，较寻日多3人。新增确诊的87人，47宗系嚟自大邱同埋庆尚北道，首尔有17宗。南韩外交部话，韩中日三国外长朝早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南韓外長康京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將會在視像會議上就疫情共用資訊並就預防疫情在全球進一步蔓延商討合作方向。預計康京和將會在會上強調，為減少經濟損失，有必要在入境管制豁免商務人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59点，升847点，总成交金额47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0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4，升18.2；美团点评79.7，升7.3；阿里巴巴180.4，升6.4；建设银行6.12，升1.6；友邦保险64.2，升3.5；中国平安73.15，升1.55；港交所220.2，升7.2；中国移动52.9，升4.65。小米集团9.98升4.6，信宇光学科技99.9升5.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2，日元110.16，瑞士法郎0.981，澳元0.59，加元1.438，新西兰元0.58，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1.075。港金现价报13,74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98美元，卖出1,48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启祥道啦。咁较早前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跟住云照道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嘅，就系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啊。跟住云照道第二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有车龙噶，排到去龙盘苑。湾仔的道路智道和红兴道交界就爆水管，现在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道路智道右转去红兴道，就是道路智道的车辆不能够右转去红兴道，现在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去港湾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对出。咁在九龙啦，伟业街去旺角，近住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敬业街。咁在九龙城的贾炳达道都有爆水管啦，介乎后旺道至到狮子石道一段的贾炳达道东行去观塘方向全线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门隧道落斜象山村屯门、干诺道西天桥水街西行方向坚尼地城、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方向沙头角和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欧啊，如果要揀一隻歌啊，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呢，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啊，因为正所谓一系唔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呢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咁威唔怕毒鸡。 第二台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施肥冇施肥，有癌症冇癌症，有寄生冇寄生，有寄生冇寄生，有寄生冇寄生，有寄生冇寄生。 原来所有基因都有个制嘅，决定我哋系肥定瘦，有病抑或冇病，甚至记忆力同音乐天分等等。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一齐探索呢个神秘嘅基因按钮。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隻㗎。 咁就播呢隻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㗎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諗起我。 头火势啊！自从我哋呢个星期有一个新环节叫做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嘅环节，唔知道有冇翻到屋企叫你两个仔一齐重温听风骚 叫佢听下我哋教过啲咩，佢学过啲咩咧吓？哎呀，或者唔知道你喺教导两个细蚊仔嘅时候，又学到啲乜嘢？哎呀，你又会记得系咁样嘅、哦。我记得琴日有听众我哋话唔知点解叫交通四嘅时候，有听众话翻俾我哋听，交通四系因为以前啊，会有交通警察咧，就喺个企个岗位嗰度， 叉住个手势咁样， 系啦，嚟啊嚟啊，去啊去啊，咁样个交通四，系啦，咁已经呢个年代冇噶啦，系啊，我哋又会有翻呢啲咁嘅回忆嘅，系啊，点解啊？因为停课不停学啊嘛，真系要学多啲嘢嘅。唔知我呢个拍档喺佢两个仔嘅身上面学到啲咩咧？我哋有请曾志豪。 我在他们两个身上学习了一加一等于三这个道理咯。是啊，你不明白啊，其实很多父母都知道什么叫一加一等于三的，一个细路加一个细路就不代表呢一把声加一把声，而是他们会有一个回音壁的效果，无差别反弹，聚焦放大，直情是万人空巷啊。唉，算了，一加一等于三啊。我哋最紧要咧做错一件事之后咧，要学到咩咧？就系学到点解错呢个，亦都系我成日教个仔嘅时候咧，都系会讲嘅呢一个道理嚟噶。譬如我成日同佢讲咧，嗱，你唔好净系讲对唔住，你知啦，佢哋啲僆仔好醒噶嘛，知你罚佢咧，讲句对唔住，谂住想走人咧，我就话唔好讲对唔住，你讲清楚点解你做错先，然后你仲要再问埋佢，就系咁，你下次点样可以改过啊？于是乎咧，佢就会再继续背啲标准答案啦。我以后唔再打细路，我以后唔再跳嚟跳去，我以后食饭咧唔好再抌筷子。好啦，咁你起码要佢讲得出自己做啲咩错啊嘛。嗱，你知唔知呢样嘢好难嘅？小朋友咧都仲识得俾你认错，大人咧就难好多噶。仲记得李文亮医师啦，呢一位武汉被誉为第一位吹哨者咧，咁佢就之前就因为感染呢个武肺就离世啦。咁但系佢亦都俾人哋话佢系造谣嘅噃。咁当日咧就真系引起咧海内外啊民情汹涌啊，大家就话喂，可唔可以查清楚点解嗰阵时佢会俾人哋话佢系造谣咧咁样？咁啊，国家监委咧其实就成立咗呢个调查组啦，去到琴日咧终于公布咗咧关于呢个李文亮医师嘅调查报告啦。嗱，全长咧都3000多字嘅，咁但系咧讲到最重要啦就系、是，咁点解呢个医师讲嘅嘢咧喺微信群组度自己话？海鮮市場有7例咧，好似 SARS 嘅病例啦，冠狀病毒感染確定咗啦。點解呢啲最後會俾人話佢造謠咧？咁樣咁咧，嗱，佢個調查咁講嘅，佢話咧當時李文亮咧就俾公安局咧就約談一個鐘頭，現場咧亦都有呢個筆記記錄嘅。然後公安咧就向佢發出呢個訓戒書啦，咁樣咁跟住就話啦，咁究竟呢個過程裏邊咧有啲咩錯咧？佢就話有。佢话咧，中间嘅过错咧就系执法程序唔规范啦，同埋咧话要佢笔录嘅时候咧，呢一个嘅管理做得唔好嘅咁样，咁跟住冇咯，跟住冇咯，嗱，即系佢而家话佢错咗，咁梗系错啦，系咪？咁但系最大嘅问题系佢系错咩咧？执法程序唔规范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呢7个字系代表咩咧？嗱，其实我哋唔使讲得咁复杂噶。我谂咧，你用一个普通市民嘅角度咧，佢就会问一个问题，即系其实咧拉佢嗰个公安啦、啊。但系调查嘅内容咧，系一啲医学上面嘅专业知识嚟嘅。咁你一个公安，咁你问完佢之后，你点可以判定？哦，你系造谣，系咪？究竟你系点样可以判定佢系造谣咧？你中间你有冇咧去即系论证过咧？譬如阿医生话唔系，我喺嗰个华南海鲜市场真系发现有7例嘅 SARS。咁你作为一个公安，其实你当下你会唔会话啊？咁我哋转介俾有关嘅医疗团体啊，问翻佢哋卫生部嘅官员啦、啊，佢都冇噶、哦。其实而家咧，你睇落去咧，似乎就系一早公安咧捉咗佢翻嚟，然后就话得啦，你讲呢啲咧就当系造谣啦。我谂咧，而家呢个过程咧，你睇完之后咧，大家都系想问嗰个问题，就系、是、咁我哋系咪仲系要用呢一种咧外行就管专业嘅角度出发咧？其实。我哋呢个社会经常都会有呢啲事发生嘅。佢系一个外行，但佢就管理呢个专业，然后去到最尾点啊，佢就会训斥你，话你搞错咗。咁但系有啲嘢唔系错咗， 话改得翻就改到嘅。你谂下，阿李医生当日嘅呢一个谣言俾人哋咁样认定咗之后咧，延误咗几多时间都得啊！如果当日咧佢哋可以专业啲，你真系想揾人去确认你系讲真定讲假，系咪有误导公众嘅话？你冇揾个外行人啦，你揾翻个医生，揾翻个卫生部门专业对口。我谂我哋而家咧，成个世界都唔使愁。系啊，如果停课不停学嘅话，记住啦，喺呢单新闻里边咧，我哋真系要学到啊！做错咗啦，你就要认，仲要知道点样可以唔好再重复犯错啊！风头火势，刚才我跟他说一加等于三的这些的年代呢，我想都离他好耐好耐好遥远啊。不过我怀疑他那两个仔女现在会觉得不用一加一等于三的，一个阿妈就已经是好大声了。我们有最近在家，不知道会不会日日都要对住他的仔女呢，又要对住他那些、英国皇室那些家族成员呢，好头痛的。桂花田， 我呢个阿妈，我都是自我隔离咁样嘅喺屋企，因为两个细蚊仔有佢哋自己嘅忙，因为下昼翻到去咧，佢哋都要视像教学，都要上堂。阿仔佢因为要考 DSE， 所以不停咁做卷。咁其实到我翻屋企嘅时候，其实都好静下嘅。只有我阿妈系咁同我讲嘢咯，同埋姐姐问我今晚煮咩餸啊咁。系、哎、啊，唔想感染病毒，最好就留喺屋企，食翻多啲有营养嘅嘢，跟住做下运动，增强呢个抵抗力。嗱，坊间咧同嗰啲 WhatsApp 群组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食疗嘅，就话可以咧润肺啊、杀菌啊咁，系咪只只都啱自己咧？就真系要问一下自己嗰个叫做家庭医生啊，又或者系中医师咁样啦。咁啊，有营养师就话啦。洋葱啦、姜啦、蒜头咧，呢啲辛辣嘅配料咧，其实有助杀菌啦，同埋咧抑制细菌增长噶，但同埋有消炎作用噶。但系佢就话咧，暂时咧未有足够嘅证据咧，就话食几多先至能够咧先有效预防呢个呼吸道感染啊。反之咧，食得太多嘅话咧，咁啊会刺激啦。会刺激肠胃啊，搞到咧你会胃气胀同埋咧肠胃不适噶。咁啊，营养师就建议大家咧食鸡肉啊，鸡肉咧其实咧佢又几好嘅，咁啊有丰富嘅蛋白质啦，能够有助咧人体制造免疫细胞啦同埋抗体嘅。佢咧就唔多建议大家饮鸡汤，饮鸡汤唔系好啲咩？通常鸡汤咧大多连皮去煲噶嘛，咁啊煲嗰阵咧又会加盐啊、加豉油啊、加甜味料啊咁，咁啊搞到煲汤咧变得又咸又油啦。咁啊成日都系饮咧会加重你个肾脏同埋胃啊肠胃嘅负担啊，尤其系消化唔好嘅朋友咧就最好少饮啦。咁啊有个朋友咧佢对饮食好有研究，咁就话啦老火汤。即是咧，用好多材料煲三至五个钟嗰啲咧，一个月咧最多最多最多饮一次好啦。其实都唔建议一个月饮一次，因为佢话胆固醇太高啊。咁啊，简单啲汤水咧，咁就可以常饮啦。咁啊，人人都知啦，想健康啲啊，就吸收一下维他命 C 啊。营养师就话啦，喂，足够嘅维他命就够啦。如果你大量咁样食呢个维他命 C 嘅补充剂咧，有可能引致屙呕、肚痛、肠胃不适，亦都会咧增加你个肾脏负担啊。一日因为即系佢系水溶性啊，咁所以令到你成日都要去厕所咁样啦。嗱，一日食一至两份含丰富维他命 C 嘅蔬果咧，其实已经 OK 噶啦。咁啊，例如有 kiwi 啦，即系奇异果啊、橙啊、西兰。彩色嗰啲蕉或者 pepper 嗰啲咧就 OK 噶。咁另外，如果你想出去话，哎呀，我都想要做下运动。如果你要去健身嘅朋友，你有啲事情咧，就真系唔可以漏噶啦，一定要唔可以做漏啊。有医生就话啦，病毒咧系可以咧留喺嗰个物件度两三日嘅。咁啊，所以咧喺唔知店内有冇呢个风险之下咧，健身嘅朋友，唔该你咧喺店任何嘢嘅期间。 啊，或者之后啦，一定唔可以掂你嘅眼耳口鼻啦，同埋咧，健完身一定要用啊碱液洗手。如果咧有教练教你嘅话咧，凡你请佢同埋你都戴翻个口罩先好贴近嚟教你点样去做嗰啲动作啊，等等吓。可以嘅话咧，就同其他人保持1.8米嘅距离。如果咧有人用跑步机嘅，咁你咪练其他嘢先咯。真系啊，保持距离好紧要啊。最后，如果你担心疫情啊，但又要去做健身运动，而嗰时但你戴唔戴口罩嘅话咧，你唔戴口罩嘅话咧，唔该你多加留意自己啊，因为咧喺焗住之下咧，要用大量嘅氧气咧，呢件事情系有机会令到你头晕啦、胸闷啦、呼吸困难啦咁，咁你就要快快停低休息，唔好再死顶啦。嗱，真系都系嗰句啦，防疫都要有常识噶吓。Just the way you are. 停播不停學，增值好快樂。 Good morning, 肥妹仔。 Good morning, 瘦眼仔。 Good morning, 细眼仔。 Good morning, 瘦眼仔。 Good morning, 肥妹同埋细眼仔。 有啦，今日我哋又要上咩堂啊？ 我哋今日要上咧，既然而家兰桂坊冇得去，我哋都可以咧喺屋企学英文噶。 咁系咪你平时喺兰桂坊先学到英文？ 系啊，所以我英文咁差咯，去到嗰度冇人同我讲嘢。 咁惨啊！你去兰桂坊嗰度系咪饮牛奶噶？ 系噶。 我饮橙汁噶， 系啊， 我饮西瓜汁， 我饮西瓜汁噶，系啊，好好啊，真系。咁我哋咧，如果今日我哋学英文咧，我哋而家最惊系咩咧？我哋最惊咧就系啲人咧而家有唔舒服啊！ 系啊！ 如果有唔舒服嘅话咧，我上次有听过嘅，有个人同我讲咧，佢话如果你唔舒服咧，佢同我讲，佢话咧 ，you have got a shot 啊！ 跟住我聽到好驚啊！佢話要射我啊，我唔舒服啫嘛。 唔 係 啊，咩蘭桂坊聽到㗎？嗰個 shot 嗰個意思咧，係咪即係飲一杯嘢嗰個意思 ？Have a shot 咁樣。 哎呀，係啊，但我唔係喎。 你話 have a shot 喎，佢話 get a shot 喎。 係啊，即係射你啊咁。 佢係咪即係射我咁解啊？我想問下啲同學仔咧。係啊，如果咧你又唔舒服，嗰陣就同你講話。Oh well, you have got a shot. 佢系咪真系想开枪射我啊，细眼祖？ 我以为咧，佢系话咧 get a shot 咧，跟住话吓乜我矮过你咩咁样？ 唔系啊，我谂啊，我嗰个收音机讲紧嗰个 shot 咧 ，S H O T 唔系 S H O R T 啊。 唔系 啊 ，shot 啊， 我赞耳聋啊。 系你赞耳聋 系咩意思啊？ 你咩年代噶你？ 我唔系咁 讲嘅。系啊，系咩意思啊？ 意思咧，即系如果你要打针嘅话咧 ，get a shot 都有。呢、这、一个意思嘅、 哦， 我老师咁讲啊，我啲老师全部喺英国留学翻嚟噶， 系啊， 惊啊， 咁佢哋有冇戴口罩啊？而家佢哋有冇戴口罩、啊？哦，即系话原来咧打针咧就系 get。啊、shot 咁解嘅， 所以咧唔使咁惊嘅，打针啫嘛。我哋呢啲大个仔打针都唔惊噶，系咪？ 哦，好啊，好啊。 我又想问一下咧，呢、嗯、新型嗰个新冠肺炎，佢好多个名噶嘛？ 佢有叫秋冠啦、啊， 仲有咩皇冠啦、 啊？新冠啊，好好又有系咯。 系啊，我见佢咧就 即系器官啊，冇 器官就唔好啦。器官肺炎咁又啱货啊，嗰、那个系器官肺炎啊，系咪？ 啊，咁、 但我见到佢就算系个英文名。都有好多个读音同埋，我都惊我会搞 乱。我喺兰桂坊有听过，哎呀咪都歪埋添。我喺兰桂坊听过，一人嗌完之后咧，佢俾咗支啤酒佢饮。 系啊，系啊，佢叫 Corona， 系一支啤酒英文名，但系咪又系嗰啲英文名嗌嗰个女仔个名又系叫佢？ 有一支女仔个名咧就叫做 Corona 啦。 系啊系啊， 有个啤酒个牌子咁啱又系佢个名。 咁我哋就一齐啤啦，咁样系咪 啊？系啊，但系佢嗰个病毒个名啊，即系叫做。Coronavirus 啊！ 哦， 而家咧要识呢一个啊， 佢要拉埋个 virus 喺后边嘅，佢哋就唔可以话你 系 咪 corona 咁样。 系啊，仲有咧，我见到咧佢仲有几个名噶、哦，例如咧有人咧就咁串，好似一个简称咁样啊 ，COVID， 跟住咧写住特九喎。 系啊系啊 系啊， 好似一个型号咁样噶。 系，我开头都唔知啊，究竟我就咁咪读晒啲英文字母就读咗佢，定系唔系啊？ 系有读音噶。 系啊，原来有读音噶，我见到咧阿杜鲁多咧，佢系咁读噶，佢系读咧。 我个 friend 嚟噶喎。 nineteen 啊，系啊，你又系你个 friend 啊。 系啊系啊。 佢 净 系读 nineteen 啊？ 唔系啊 ，covid nineteen 啊。 covid 啊。 covid。 啊 ，covid 啊。 哦 ，covid， 即系意思咧，就即系 coronavirus disease 嗰个简称 咁 样 噶。哦，系咁样。 我又见到有个问题，我想问，我都唔明啊，因为我见到咧嗰个美国总统咧，佢唔系讲呢两个名噶， 佢系讲咩啊？ Chinese virus 喎、 啊，佢 嘅 IG 啊，佢嘅 IG 啊，我哋唔要学佢嘅、 啊啊啊。 因为咧，我又见到有记者朋友咧喺嗰个白宫嗰度咧，就问佢呢个问题啊，佢就系话咧，喂，点解啊？你见唔见到咧？好似会搞到嗰啲歧视情况出现、啊，系咪咧？唔好咁样叫啊！跟住咧，阿特朗普系咁讲嘅，佢话唔系啊，咁 is come from China， 咁真系喺啊中国嗰度嚟噶嘛？佢仲话唔系我 think 啊，系 I know 啊，我肯定系啊咁。 系啊， 跟住话要叫做 Chinese virus 咯、 啊， 好乱啊！ 啊，仲有仲有啊，我知道咧有个字咧叫做 spread 啊 ，S P R E A D 咧，咁咧系咪即系查啲嘢啊咁样啊？咁佢呢度咁讲话，spread 啊，即系蔓延啊，即系查啲咩嘢啊？ 哦，即系你以为佢查面包 啊？ 查面包，查面包，味道真好。 咁系即系佢点解？ 你咪解释咗。 蔓 延 咯， 系啊， 你 点解系蔓延啊？ 你不如问下佢咧，佢系曼联啦、曼城定系蔓延啦？ 系啊， 咪就系蔓延咯。即系我哋如果想话咧，呢个病咧，佢会咧周围散播咧，我哋就可以用个 spread 呢个字啦。 我有一个终极噶，得唔得啊？ 终极啊！ 啲人咧咪好惊、好担心咧，咁咧叫 panic 啊，系咪 啊？ 咁佢咪 panasonic 嘅简写啊？ 唔 系添啊！ 哦，系啊 ，Panda 不如好唔好？咁我哋应该点算啊？我哋最紧要做咩啊？带翻我哋嘅 mask， 确保平安。 中国剑击队公布有三名嘅队员确诊新型肺炎。 中国重建队13名成员在今个月6号至8号在匈牙利参加世界杯大奖赛，及后因为国际剑击联会取消未来一个月的国际赛事，中国重建队改变行程，在过去的星期一回国。入境检疫的时候，3名成员的测试呈阳性确诊感染，目前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安排医院为他们治疗，他们的症状轻微，其他队友隔离接受医学观察，目前一切正常。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并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91点，升682点，总成交金额594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2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3点，升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蚊，升16蚊；阿里巴巴179.8，升5.8；美团点评78.95，升6.6；建设银行6.08，升1.2；友邦保险63.2，升2.5；中国平安72.55，升9.5；港交所218.6，升5.6；中国移动52.65，升4.4；小米集团9.95，升4.2；信誉光学科技99.35，升4.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2，英镑9.018，瑞士法郎7.907，澳元4.531，加元5.387，新西兰元4.45，欧元8.3274。每百日元对港元7.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59。港金现价报13,7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4.76美元，卖出1,48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受爆水管影响，道路至道去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红兴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道路至道右转去红兴道，同埋红兴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道路至道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道路至道咯，红兴道交界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胜利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门隧道落斜象山村屯门、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 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樱花飘飘，散落大地。2020年，用音乐观赏日本樱花满开图鉴。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花园号，日本樱花满开歌曲特辑。 号召韩国乐坛精英 K-pop Magic， 热播 K-pop， 火速送上。 与别不同的音乐选择，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22度气温，相对湿度 84%。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桂花田，有曾志豪 ，Home Office 嘅嗰个有黄耀祖啊。 冇错， 我哋电话系啦，我哋电话号码1877388，可以晏啲打电话嚟啊。但我哋今日点唱？ 系啦，可以诶讲埋天气先。 讲咗咯， 头先讲咗啦咩？ 咁我讲啦，我哋你亦都可以讲。 死啦！我又赞耳聋啦，真系。 系啊，你冇专心就冇专心啦。 我要 get a shot， 我要 get a shot。 系啊， 你喺边度啊？ 晏啲可以打1877388啦。咁而家咧就首先可以咧喺网上面留咗个言，留低个点唱先。一阵间咧12点之后咧，我哋会读出你嘅点唱嘅。 好啦，我哋介绍三个主持人先。 使唔使 咗啦？ 次个。 哎呀，原来介绍咗啦。 咁我哋唔好讲主持人，我哋唔好讲天气，我哋讲到意大利先啦，好唔 好？ 好 啦，好啦。 嗱，呢个疫情嘅关系咧，大家都会见到，其实意大利嗰个情况咧，都真系几值得令人担心嘅，因为佢哋而家咧即系死亡嘅人数咧已经超过咗3400人啦， 多过大陆啊！竟然呢啲一啲都唔食得攀比嘅，但系竟然就变咗领先阴公 啫，真系冇谂过咁即系呢个数字可以咁样嗬。 嗱，但如果我讲埋呢单新闻嘅时候咧，可能你又会明白多少少点解佢哋个数字递升得咁紧要啊？因为其实咧，佢哋喺月初嘅时候咧，意大利政府咧已经实施咗咧就呢个全国封城噶啦嘛，希望可以阻碍到咧就嗰啲疫症蔓延噶嘛。 系， 而佢哋咧咁，所以后屘咧咁啊，条例就出咗嚟啦。但原来咧唔守呢个封城条例嘅人嘅数字咧， 远远超过， 都几惊人噶。因为原来咧佢哋嘅警方咧喺上个星期啦，即系用一个礼拜嘅时间，佢哋喺街头上面咧截查咗70万人啊。嗱，个数字都好多啊！ 喺街度截查70万人， 7万都犀利啊！70万， 系咯，嗱，即系佢哋都做到好严谨一啲警察啦。 7万都可以碰啊，70万冇得碰噶咯。 70万系啊， 碰不得噶咯，直接 过数噶，70万 直接过系咯，唔掂噶咯。 嗱，佢截查咗咁多人啦，你估下？佢發現咗有幾多人咧係違反命令，即係唔合法。最終咧，警方咧係控告咗、檢控咗佢哋噶。 佢點樣為之唔合法㗎？係 啦，即係佢做咗啲咩先？ 因為咧，佢就講到明嘅，限制住旅行啦，同埋禁止一啲公眾集會啊嘛。如果啲民眾咧，佢哋出街嘅話咧，可能係有啲特別嘅工作，佢哋可以去做嘅。購買必需品係可以嘅，或者一啲特別嘅健康理由咧，你係可以出街嘅。 但 係 佢除 此之外咧，你就唔可以出門口嘅，佢哋就為之封城啊嘛。 咁啊，我估到啦，70万里面有69万9啦。 哦，你估到咁大啊？ 好大啊！因为 我相信佢哋都系比较天生爱自由 嘅， 真系。 系咯，佢哋就连啊要家居自我隔离嘅时候，佢哋都喺个露台系咁唱歌，咁唱歌啊，跟住打晒茶茶啊，打晒鼓咁样，哇，好似庆祝咁噶嘛。 系嗱，但系佢哋嗰啲如果系家居自我隔离嘅话， 就 OK 嘅。 佢唔系带菌者嘅话咧，又唔系确诊者，又唔使咁惊嘅。我又觉得 系 冇69万咁多，佢咧就70万人里面咧就检控咗。43000人是违反了这个命令 的。 算少了。 他检控是啊。 但是即是说有很多人都不啱的嘛，他即是他有40000多人是 不正確的活动咯。 是啦，就拉得同埋当中呢是有一些確診了的患者。在呢40000多人里面，佢冇理到嗰个封城，佢就算确诊咗，佢都仲系喺条街度行啊！ 点解佢确诊咗，佢可以离队嘅？点解？ 佢都冇嘢咯。 因为佢唔系医院咩？佢哋应该系即系我意思系话确诊。 唔系噶，佢哋隔离噶，就好似有啲都系。 因为个人数都多啊，有一啲咧，佢哋都未必系需要直接入医院，睇下佢哋嘅状况是如何咁、 样。即系你确诊，但系如果佢会觉得咧，你个个症状咧 好 轻 重病 嘅。 因为而家譬如NBA 嗰几个球星，佢都喺屋企隔离嘅咋，虽然佢已经确诊咗啦吓。 系啦。但其中有啲嘅例子咧，即係除咗個確診嘅病人，佢哋喺條街度行啦。另外有一個嘅朋友咧，而家咧就係俾人拉咗嘅。佢嗰個罪咧就係咩咧？叫做協助散播傳染病啊！而家咧就係被捕同埋調查，最高咧可以判監12年。 明啊！ 點樣散播、啊？ 即係譬如你確診咗，咁跟住喂豪仔啊，出嚟食飯啦！ 我哋活學活用啊！佢點樣 spread 咗開去啊？佢點樣 spread 開去啊？ 個事件咧就發生呢、這個 corona 係 啦係啦，發生咗呢個西里岛嘅， 哇，好多黑手党喎、啊，传说中 唔止啊！你谂下，如果有黑手党嘅话，仲有啲乜嘢啊？ 白手党 唔系， 咪就系靓女啦， 系啦，有靓女，有靓女，仲有乜嘢啊？ 啤酒、阳光、海滩，齐晒，比基尼、热敷。 拉咗一个乜嘢嘅人呢， 越讲越多。 30岁嘅 嗰啲叫做 淫妹， 系啊， 冇错， 淫妹啊，真系，哎呀， 嗰啲马 系啦，喺呢个咁样嘅疫症嘅底下咧，佢依然咧就行动啊， 系啊， 系啦，佢想搵生意啊， 咁 所以咧，但系就俾嗰边嘅朋友，即系嗰啲就拉咗啦。 正所谓爱比病毒强。 系咪啊？ 佢谂住系咁样， 系 啊！我中意你呢句， 好 office， 始终有市场，系啦、 啊。所以咧，佢就而家就俾人哋拉咗啦。另外一个俾人哋拉咗嘅话咧， 佢系咪上下都失手咧？如果咁样， 点 叫上 下 失手咧？ 你解说都唔明啊！ 我唔明啊，即系我哋一齐问呢啲问题。 上边 咩叫上边咧？ 失手，即系个口又唔戴口罩失手喎。 哦，系啦， 系啦。 下低咧，咩？ 佢下低啊？ 你话 佢下低啊？下低嗰层啲人都失手。 系啊，因为个口罩有三层噶嘛，佢讲紧下面嗰层嘅意思啦。 下边嗰层 系 佢咁爱自由，佢可能真系全解放噶。 唔系，我想话咧，我睇到大新闻咧，有睇开。 嚟。 即系话咧喺唔记得咗系东南亚边个地方咧，佢哋话咧嗰啲即系嗰啲女仔啊，佢话咧我宁愿你戴口罩，即系都唔要戴另一个 点解啊？ 又唔使宁愿噶系嘛，可以一齐戴嘅啫嘛。 唔系，即系佢话如果你二选一啦，佢话你一定要戴口罩， 我明我明我明， 系啊，唔戴安全。系啊， 但两样嘢，即系呢个时候咁紧、咁危险嘅情况，系咪唔好做住生意咧？好多地方都拉闸唔营业。 如果你讲开呢个咧， 真系有市场。 系啦，嗱，你记住你嗰句先，我又插开一笔啊，顺住桂花田嗰句，你攞个大头钉钉住你嗰句先。 冇问题。 因为咧，啱啱你讲开 condom 呢件事咧，我琴日听到有人打个比喻咧，佢就话啲老外咧咁唔中意戴口罩，其中一个原因咧，佢就话我冇病，我戴咩口罩？你有病你戴口罩啊嘛，你有病就唔好出街添啦嘛。 系啊， 佢哋就打咗个比喻就话阿老外啊。咁你开心嘅时候，你戴唔戴 condom？ 咁就戴咯。你做咩戴啫？你有病咩？我冇病啊，我惊我有病啊嘛。咁咪系咯，你都会攞 condom。 咁讲噶？ 唔系，即系大家觉得，大家觉得呢一个应该系咧好有说服力，因为咁你正常佢就会保护自己，佢就会戴呢个 condom 啊嘛。 系啊， 而根据呢个观念就系、是。你冇病啊！你冇任何西兰花啊、菊花啊，咩都冇，咁咪点解要戴咧？你 就桃花喎，系 啦，你就因为 桃花运喎佢， 你就因为惊人哋有，你自己惊中招，所以你先要戴啊嘛。所以话同样道理，喂，咁你可唔可以你唔好净系下边戴，你上面都戴啊？ 但冇得讲噶啦，我谂咧，疫情情况底下咧，即系如果你讲紧咧唔同人嘅文化咧，真系好多双重标准嘅，即系可能我哋而家咧香港人，我哋就会觉得你嗰啲欧洲人啊、外国人唔戴口罩，其实我哋心。 心裏面係有啲秒佢噶嘛，我唔用歧視呢個字啦。但同時間咧，佢哋就會覺得點解你哋要戴口罩？你戴口罩即係你有病咧，佢哋又秒翻我哋嘅喎。 傻豬嚟㗎，佢最後封城添啊，真係。係 啦， 好，跟住點咧？西西你嗰度啦，我哋掹翻帶頭釘出嚟先。 係掹個帶頭釘嗱冇啊，咁如果佢即係仲係作為馬夫嘅話咧，咁咪犯咗當地嘅法例拉咗啦。但另外一個咧，就算係宗教嘅人物啦，都估唔到佢都俾人拉咗，因為嗰邊咧甚至乎係連嗰啲喪禮啊、 okay. 都唔可以舉行啊嘛。有牧師 喪禮都唔舉行， 係啊，就因為咧主持喪禮嘅話咧，最終犯咗呢個禁令咧，都俾人拉咗。 嚇、啊！喂，咁我有屋企人， 即係明明話得閒死唔得閒病，而家死又唔得閒，病又唔得閒。 佢俾你死，佢唔想你死嘅當然，但如果死咗嘅話咧，佢哋喺呢個時候咧喪禮咧係唔可以舉行。 因為我諗佢哋連喪禮都冇戴口罩。 唔係啊，咁佢哋多人、啊， 其實因為 睇到你啊，佢哋話， 其實因為你諗下點解外國咧，佢搞到真係風城鶴唳咧，因為佢哋真係唔戴口罩啊嘛。 嗯、 香港點解咧都仲可以話俾你有一啲公眾活動咧，你自愿仲可以參加咧？因為我哋大部分人都會戴住口罩咧，你冇咁驚啊嘛。 但係問題係喪禮，咁我個先人、 啊、 即係譬如走咗嗰屋企人，咁點啊？即係 視像視像出品咯。 但系嗰个牧师俾因为犯咗一个叫做诶条例，所以就俾拉咗啊。 系啊， 黐线，即系叫系咪叫矫枉过正啊？ 但系如果对佢，你本来你啱嘅，唔系，但系因为你对佢哋全部都咁自由嘅人嚟讲，你唯有用最极端嘅手段。 同埋其实佢哋咧，佢讲紧咧，即系除非，即系因为嗰个系政府嘅法例嚟噶嘛，除非你譬如要买药、日用嘅必需品，你就可以独立自己一个人出街。但系一啲公众有集会啊嘅成分嘅嘢， 即系冇得豁免啊， 冇得豁免咯，咁样咯。 哇！咁我屋企个先人，咁我咪摆喺度咁。 呢排你唔好走啊！真系， 真系你都唔好走啊！ 呢排你同 我揽住你啊！ 唔系， 即系如果你大家利是，你见到有啲人咧同我讲话。阿爸，你顶住啊！呢轮真唔走得啊！ 我咧又喺上网咧见到咧，真系见到好多即系大家利是，好多棺木咧摆晒喺教堂里边啊，系、排山倒海嘅，讲紧嗰啲棺木 系 好震撼。 同埋意大利咧，即系作为富民之星嘅阿田咧，如果你而家去睇意大利嘅报纸咧，你就会觉得好痛心，因为佢哋有阵时咧一份报纸里面咧有七页啊，都系关于呢啲嘅富民，但系唔系讲紧我哋香港嗰啲一大段嘅，可能只不过系出一个名嘅啫，但都要七页。紙先至出得曬 嘅，咁你諗下，真係幾嚴重啊！ 好痛心啊！ 啊 意大利嗰邊就咁啦，但喺香港呢一度咧，關於疫情嘅咧，琴日有一單新嘅確診消息咧，我睇到之後，我估唔到又關佢事喎。 點解啊？ 一位嘅確診嘅病人咧，我哋而家未平時大家都會咧，即係每一日都對住嗰個記錄表，就係睇住，咦，佢住喺邊㗎？係 咯， 你即刻會諗啊， 行蹤啊， 自己住嘅地方近唔近咧？咁樣， 我哋平時睇今日星蹤嘅，而家就睇今日逆蹤，逆馬星動变咗， 但系琴日其中一位确诊嘅病人咧，就系199号嗰个 case， 我哋而家好多呢啲 number人 系啦。咁但系咩咧？ 做咩事？ 住山顶嗰个 咧，竟然系同李居明又有关 系？唔系嘛？阿大师佢唔系应该有龙珠加持冇事嘅咩？ 系佢点知有龙珠加持啊？佢仲有嗰44咩？唐诗四百， 佢有唐诗三百首啊嘛，冇事噶。你几时多咗一百出嚟咧？一百 fans， 想自己抄 攞翻出嚟啊！ 嗱，讲紧系啲乜嘢咧？就话说呢位199号嘅 case 嘅男士咧，佢就报清楚嗰个地址，就呢个九龙塘嘅金巴伦道嘅，即系话佢就住呢个地方啦，系咪？但跟住咧就有记者咧翻查咗资料。这个的地址呢就并非一个住宅的单位来的。 是一个佛堂啊。 是啦。这个呢就是由著名的堪舆学家李居明创立的佛教教育中心和佛堂的地址来的。 那个人为什么会报这个位啊，他是不是一个就是在那里打工跟着在那里住宿的人啊？ 而家得出嘅係一個謎喎，點解咁樣講咧？嗱，個地址記者就揾咗啦，喂，明明係佛堂同埋佛教教育中心嚟嘅喎，咁樣，跟住記者咧就問翻李居明先生嘅助手咯喎，佢咧就用一個信息去回覆佢，就話咧， 好人生平安， 佢就話 八事萬靈呢個答案， 佢話嗱，呢個地址咧係啱嘅，就話呢個確診者報稱嗰個地址咧的而且確咧係佢哋嘅佛堂嚟嘅，但係佢就話咧。这个上址是没有人居住的、 哦、 而佛堂呢也都没有这个年纪的职员，因为都知道那个确诊的病人是29岁的嘛，他就说没有、哦、也都不是李居明先生的家人来的、哦、那究竟是什么事呢？我想要加持一下才知道。 咦，神迹、啊、可能是。 不行、啊、这样你虚报地址是犯法的、啊、真的认真、啊、 我们又不敢这么快立刻说虚报地址，但 是现在哪一个 但而家邊一個啱邊個錯，其實而家係 unknown 嚟嘅 question mark 嚟嘅喎。 哦，定係佢係住喺一百幾號啊？即係可能九龍塘金巴利道唔知幾多號寫錯咗。 嗱，我講到明幾多號嘅，即係唔知係咪講錯咗個號碼？ 係啊，講錯號碼 定 係 乜嘢咧？唔知道嘅。 佢可能覺得嗰度係佢屋企啦。 哦， 佢個心已經係歸依我佛啊嘛。 佛 同埋佢係啦，學咗 Boris Johnson 咁樣咧，佛系抗疫咧，即係會唔會係覺得隨遇而安啊？ 起碼覺得呢個心裡面咧應該有加持到咧， 你 明明 你下次你問我。住边？我写我住狮子山嘅咋？ 你问题系俾我都揾唔到嗰个几号啦，系咪先？你明唔明啊？即系佢肯定 佢 系 去过先至可以上到呢个地址出嚟、嗯。 希望即、 就、 系、是， 所以呢个咧而家都仲系一个谜嚟噶。啱啱、 啊、 就见到呢单新闻嘅、嗯，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呢单事态嘅发展啊。 不 论你系确诊又好啦，你系疑似又好，你有咩都好咧，如果要隔离嘅话咧。在哪度都好，麻烦你啊，守翻住嗰度嘅规矩啊！ 我可唔可以唱一只咧？我朋友嘅改编歌嚟总结呢啲自由自在嘅人、 啊。好啊，咁我等你 啊， 你唱你唱。 原谅呢班师兄不羁放纵爱自由，哪会怕冇肺一天会碰到 ？Oh no， 冇罩去社交，谁人都可以，哪会怕冇肺一生都会共我 ？Yeah yeah， 我希望唔系啊！ 老实说清晨六点想到见你就不累哦，这些年我还留着你的高跟鞋也会嫉妒今天谁的吻又落在你的唇边哦、oh, ，亲爱的，你家的路怎么会越开越远？哦、oh, ，天知道怎么办，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哦、oh, ，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呢？缩短，找回遗失的安全感。我忘不了曾经爱的那么的狂野，不管经过多少的错觉，爱情留下的余味依然这么浓烈。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帮助我找回遗失的安全感。想干我、哦、亲爱的，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心的距离能缩短，这 你唔好嗌啊 ，OK， 王力宏嘅安全感， 嗌唔到，好难跟住唱。 我好 音啊，系嘛？ 系啊， 你 先嗌咋？ 你知唔知咧？连王力宏咧之前都有个新闻啊，就话咧，原来旧年年底12月嘅时候咧，就去咗呢个武汉度咧，开咗演唱会嘅。咁之后咧，亦都有同佢哋嗰啲 fans 啊，有啲近距离嘅接触嗰样嘢咁啦。话跟住一月头咧，佢就开始有一啲嘅病出现了， 发高烧啊，高咗好多日添啊， 一段时间，跟住佢咧 冇事啊，而家 隔离咗两个月，跟住咧 两个月 系 咯， 系啊，先至啊，啱啱咧就喺佢嘅嗰啲社交平台度咧，同大家讲佢系安全，佢健康嘅咁样。但你听翻啦，因为嗰阵时你谂下十二月尾，其实即究竟系发生紧咩事， 啱啱 我哋唔系好了解噶嘛， 系啊， 啱啱开始咯嗰段时间， 所以究竟系即系佢系中 咗。 唔知啊，但佢、 啊、 但佢冇事啊嘛，起码两个月之后都 当然啦，就见到佢健健康康咁样走出嚟同大家 say hello 嘅。 系啊，另外咧，如果你话喺咩坏消息之下咧，有个好消息咧就系、是、意大利，佢话佢哋威尼斯咧。嗰条河啊清洁咗啊， 系啊， 佢话因为封咗城之后咧冇乜人嚟啦，佢话咦见得翻啲鱼喺条河度游嚟游去， 有鱼喺度游噶， 系咯，原来 有海豚添啊，话见到， 唔系嘛，大白鲨 有 冇啊，真系 有海豚有海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今日起安排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入境人士到亚洲博览馆或者北大屿山医院的临时检测中心进行病毒检测和等候化验结果。发言人强调，如果较年长或者预期有其他医疗需要的人，会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的检测中心。医管局已经派员到场，为有关人士抽取样本，然后将样本分批送往医院化验室检测，预计需时大约半日至一日。结果呈阳性的病人会被送往公立医院隔离治疗，呈阴性的就可以返回居所继续14日家居检疫。两个检测中心都设有指定等候区，同埋个别人士独立等候位置，并提供上网同充电设施等。医管局强调，相关设施同安排都符合防感染准则。政府公布在本地口罩生产资助计划下批出首两条生产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有两间企业已经符合当局列出的五项条件，包括有厂房、生产线、物料，会进行认证申请和达到基本产量，并分别会在四月底和五月正式投产。政府会按计划采购有关的口罩。邱腾华又话，现时亦都有五条初步符合五项条件的生产线，当局正系审核，希望最快在下星期完成。在政府接触的企业中，不少亦都有意向系生产儿童口罩，政府会同企业协商。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自己是建制派议员，但对政府近日的防疫工作极度遗憾、不满和愤怒。他强调，要求是强烈要求特区政府禁止所有非本港居民入境，所有从高危地区返港的香港人应该送到特定地方检测，不应该被他们回屋企检疫。田北辰说，政府打算安排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入境人士到亚洲博览馆或者北大屿山医院检测，但他相信床位和等候空间都不足以应付。他又说，现时已经有14间酒店愿意接收家居检疫人士，但政府就迟迟不同酒店方面洽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处执行主任比斯利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比斯利在社交网站说，上周末结束加拿大的官方行程返回美国之后，开始觉得不舒服，随即就自行隔离。他说，症状轻微，精神状况良好，目前同屋企人一起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另外，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多支的球队都有球员确诊新型肺炎。 洛杉矶湖人早前为全队的球员进行病毒测试，两名球员证实染病，他们没有出现症状，现正隔离。湖人早前同有球员确诊的布鲁克林篮网对赛，全队的职球员需要居家隔离。费城七六人、丹佛金块和波士顿塞尔特人先后有球员确诊，塞尔特人后卫史马特在社交网站公布自己确诊，现正自我隔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2,262 点，升555点，总成交金额6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 2,714 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0,031 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4.8升11.8，阿里巴巴178.2升4.2，美团点评78.5升6.1，建设银行6.06升1毫，友邦保险63.3升2.6，中国平安71.45跌1.5，港交所216.6升3.6，中国移动52.75升4.5，小米集团9.89升3.6，信宇光学科技97.95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10.11，瑞士法郎0.981，澳元0.583，加元1.441，新西兰元0.572，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1.074。港金现价报13,7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0.82美元，卖出1,4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罗福道对出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咯，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罗福道噶。咁喺湾仔嘅道路至道有爆水管啦，去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红兴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咁而家道路至道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红兴道啦，红兴道嘅车辆咧都不能够左转翻去道路至道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马斯道去翻红兴道一段挤塞啊，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东去翻跑马地方向，近住艾洞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古广场对出；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噶。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 安哥同学会。 其实大家入得去选美都好识得去捕捉镜头嘅。特別是泳衣啊嘅時候啦，佢好 show off， 大家可能有機會抄翻嗰陣時嘅一啲 video 嚟睇咧。你永遠影相咧，影大合照都見我唔到嘅，好多時都係去咗側邊企，我係一啲都唔敏感。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點 ，Jackie 陳圖安， 大家好，我係陸思韻 Sharon， 大家聽緊嘅係安哥同學會。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志宇，平时啲 friend 都系叫我志宇。我今年读中六，准备紧考 DSE， 好快就喺佛瑞毕业。我喺中六呢六年参与过大大小小嘅篮球比赛，而我觉得喺咁多比赛之中，令我最有满足感嘅就系最后一年可以带住一班队友攞到学界篮球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我有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11:40啊，我哋再呼吁多一次，准备 call 呢一个1872388118723881，我哋今日有呢个开心大点唱。 系啊，仲有网上留言啦，同埋 fax 号码233-6453都欢迎大家嚟点唱嘅。 冇错，好啦，咁我又搵多啲咧非疫情嘅新闻啊，我哋 咁叻啊你， 梗系啦， 有啊，其实有噶， 其实有嘅 ，OK 嘅。咁同埋呢个咧，我觉得都同大家咧，而家去街市买餸咧，都系考下大家咧呢一个生活小知识嘅。 系 香蕉。 啊、 香蕉 成熟时， 成熟时嗱，我哋去街市嘅时候咧，阿田咧呢啲应该成日都会问一个问题噶啦，即系你明知系废话都会问噶，喂啲橙甜唔甜啊咁样， 啲蕉靓唔靓啊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佢一定系答呢句包甜啦， 系咪先？ 喂啲苹果爽唔爽啊？爽我你啊咁样， 唔卖啦， 系啦， 你应该唔会问呢啲问题噶啦嘛，呢啲问题我同埋阿豪仔， 系啦，我哋 去街市，我哋唔系好专业嗰啲就会话。我成日都话我每次都会问两条我都系废嘅问题嘛，即系我买蟹啦，啲蟹靓唔靓啊？跟住佢就话靓噶系咪？跟住我就话你唔会呃我噶嗬？点会呃你啊？就系咁答噶，次次都中招，跟住就 你听漏咗佢个字咯，点会唔呃你？ 系啊，我食咗个字啊，听唔到啊。 系啦， 不过咧我会问一样嘢就系话咧，几时食得啊？咁样咯。 几时食得？即系几时先熟？ 系啊，因为有啲可能系买嚟生，唔系即系生生地嘅，但系又未熟食得噶嘛，譬如木瓜咁样。但我成日买木瓜食咯，我几时食得噶？佢好似生。勾勾咁样， 喂，但我想问咧，你问呢个问题，你跟住会唔会俾人呃噶？我都会噶、哦，我有试过问噶、哦，譬如嗰啲奇异果啊， 系 奇异果 ，avocado 系咩啊？ 牛油果， 牛油果， 牛油 果， 我永远都唔识分佢几时熟定熟噶嘛，我就问呢个问题，佢几时食得啊？跟住嗰个人咧答过我，好快噶啦， 唔系咁我都冇错噶，你迟早都熟噶。 但我个好快咧系翻到我工人姐姐话。我呢个有排都未食得，可能咧 卖 嗰啲嘢，大家个标准唔一样。 口味咧，你想要食爽啲啊，定食腍啲嘅啫嘛？ 系啊，即系嗰阵时我去花墟买花都系噶。总之咧，成日都问人开唔开噶，开包开。 太神奇啦， 系啊， 系啊， 开唔开？ 我啱啱都系花墟买一花咧，跟住我话佢咁样好似好残喎。佢话唔系啊，佢开紧嚟噶。 系咩？ 跟住咧， 你咁你够胆同佢讲话好残啊？我惊我跟你啫嘛。 系啊，冇即系花似主人嚟噶嘛。咁佢就话开唔开噶？佢粒佢。你信我啊！我即系希望你下次翻嚟帮衬嘅嘛，即系佢 系啊。嗱好啦，而家咧 开嘅开嘅， 而家要出条题目俾你啦。喺生果档度，如果你买香蕉， 系， 请问你嗱，你唔好唔计出斑点，因为啲人话出咗梅花点就知道佢甜啲啊嘛。 系， 如果唔计，两条都系就咁黄揿揿嘅， 系 一条直一条弯。一条粗一条幼， 哇，好吸引啊！ 有直有粗，有短有幼， 系啊！其实我哋直播室里边都齐晒啦，系咯，有粗有短啦，有长有弯， 即系四条， 唔系四条嘅，其实你净系先计佢弯同直， 哦， 系啦， 即系弯嘅会系甜啲，定 系直嘅会甜啲？ 我觉得。 弯嘅会系甜啲， 弯嘅会甜啲， 系啦，因为通常咧嗰啲香蕉咧，到佢咧后屘咧会出到斑点，我哋未会话 系啦系啦，好甜噶嘛， 好熟啦，好甜啦咁样，佢通常都弯咗噶，好少咧到佢咧搞翻啲嗰阵时仲系直不甩噶， 系咪噶？ 你我睇人咧，莫非你条蕉买翻嚟直嘅，跟住先摆咗几日佢自己弯咗？ 我以为系添。你得我几容易俾人 买嘢？咁我想问下呢位师奶，咁有边啲香蕉佢天生种出嚟系弯嘅先？ 条蕉生出嚟，因为咧底嗰啲系弯多啲嘅。点解？因为佢吸太阳啊嘛。 唔系嗱，总之咁边条条条蕉， 好少条蕉系不直噶嘛。你唔好笑鬼死我啦。 有直噶， 我知短嗰啲咪直啲咯。嗱，你长嗰啲系弯。 你做咩望住阿祖嗰个电话方向讲啊？ 阿祖个电话方向，你解释呢句说话。 阿祖个电话拎住喺呢边啊嘛，系咯。阿祖个电话喺呢度啊嘛， 哎呀，真系 你俾个答案我先，弯定直甜啲啊？阿祖俾咗个答案系弯嘅， 弯啦，可能我就啱咧， 我都系觉得弯， 你都觉得弯嘅，系咪先？好啦，再嚟第二格，当你拣咗弯啦，唔系一次嘅开股，当系弯啦， 想死啊！ 咁究竟系粗弯甜啲，定系幼弯甜啲啊？ 白鸽弯啊，我会 粗弯定短诶幼弯啦， 系啊，九龙弯、铜锣湾， 即系粗啲。又弯嘅甜啲，定系短诶，即系幼诶，定系所谓嘅幼啲 粗幼啊？ 粗幼啊？ 粗幼 ，OK 好。 粗弯定幼弯啦？ 我估幼 幼， 点解咧？嗰啲营养集中啲啊，甜分集中啲幼啲， 唔好又谂 散播去到咁远嘅时候咧，所以我觉得幼啲又弯嘅香蕉咧，你谂下，即系皇帝蕉噶嘛？又幼又弯又短啲咁样，佢都系甜啲噶嘛？ 而折弯， 佢嗰份自信几好啊！佢根本就形容紧自己好甜美，好啊，就你啦， 就我咩啊？ 就系你 啦， 唔系我帮你解围。佢话咧，佢只眼啊弯到香蕉咁样。 其实呢啲全部都系你讲噶，我冇咁讲过。我 咧 用条蕉去分析嘅，你知唔知啊？ 又粗又弯嘅， 又粗又弯。 点解你会中意啲又粗又弯嘅蕉咧？咁样觉得佢甜啲咧？桂花田 抵食啲， 抵食啲， 抵食啲。 你而家讲紧甜， 系唔系咁甜甜？ 佢觉得抵咧就甜好多。 佢自己好 high， 我听都听得出。 生果都咁 high， 我两个拍档都见识世面少啊！真系， 系啊， 我好认真咁样谂呢个问题，我真系冇谂其他嘢噶。 我下次就系咪要讲话嗱？你觉得奶黄包咧？ 系啊，定系莲蓉包咧？喂，其实咧，即系我想问下，你讲紧系真系普通嗰啲即系疏疏嗰啲蕉啊，定系嗰啲真系牛奶蕉啊？跟住 普通香蕉， 即系普通嗰啲系 啊？我都咁谂啊， 系咪啊？ 普通香蕉， 都系由香蕉去出发嘅。 好啦，我而家开。 啊、 我而家开股啦， 咩即系有唔同种类嘅蕉， 普通香蕉、普通香蕉。 嗯 okay、 我而家开股啦， 应该好似我咁又弯又粗。 你哋两个都错啊！ 即系一嚟，首先系直嘅蕉系比较，我哋第一格就错咗。 你哋第一格已经错晒。 我边度揾直蕉？ 真系有噶， 嗱， 佢相 仲话做 系啊，唔系，同埋佢个直咧。你是要对比的嘛，因为你两条蕉摆在一起呢，有些真的弯到呢，你直情觉得好像你的笑口常开那个位置的。但有些呢就轻轻呢，它只不过呢就是偏直啫，不是偏弯啫，它不是直不楞这样的。 哦，即是它都 有。你一定有，你 有 弧度的嘛， okay， 你掟个八角弯啦、啊、发脚弯啦、啊、你是不同的。咁点解呢？其实刚才阿田你讲啱咗，那些蕉呢向下生的嘛。它说呢啲香蕉向下生。后来咧，真系会反方向咧弯曲生长嘅， 系啊，因为佢要吸太阳咯，因为佢哋遮住啊嘛，咁所以咧，你见到系面嗰浸咧，因为佢有两浸蕉噶嘛， 好薄荷啊，我觉得你， 佢好薄荷啊，佢系啊， 好难得你咁样赞我，我咪即系认识翻 香蕉，佢真系师奶权威嚟噶， 你唔使掹埋口罩嚟到开分， 唔系我气啊， 蕉界嘅神童， 蕉界， 落户蕉界， 即系人哋唔系啲外籍人士话好蕉咁样，佢好蕉咯。 人哋招标佢系招标， 但你就算你招界都错。 唔系啊，即系咁讲啊，我即系话点解弯出嚟？ 冇错，因为佢话不直嘅阳光咧，相对咧就吸咗更加多嘅阳光，所以佢话咧，如果两条蕉比起上嚟咧，一条系弯，一条系小弯嘅话咧，即系较为直小弯咧。營養更豐富，肉質更加緊實，少黐感，所以咧不直嘅香蕉咧比彎曲嘅甜。 啫， 冇錯。 第二，醋油。 你头先就冇讲嗰条蕉啊，话有小弯啊。如果有讲小弯，我系拣小弯嘅。 咁人哋讲到明， 直蕉同埋弯蕉啊。 呢条真系直噶，你有冇见到啊？A 嗰条蕉真系直好多噶， 我都 有 见过直嘅香蕉、啊。 唔系、 啊， 即系讲紧， 唔系条条蕉都弯噶。 我系讲紧即系相对地直同相对地弯、 啊啊啊啊、 相对，而粗幼方面咧、啊，就系、是、阿田系啱嘅， 粗好啲啊。 系啦，粗咁梗系啦。 明幼我以为集中啲啊嘛，嗰啲甜味。 啊、粗 系好啲啊。你行慢啲啦，你唔入流啊你。 我估呢啲咧同嗰啲咩食物啊食材有关嗰啲咧，我估咩？你估另外一边咧，你就中噶啦、 啊。所以我就系同你反方向。 所以咧，大家揀香蕉啊，其實用常識得噶啦。點解啊？梗係又直又粗啦。唔係你諗下，梗係又直又粗，梗係好噶啦。 點解又直又粗就係好啊？ 你自己諗啊。 頭先佢咪講咗咯，佢已經講咗話直同粗係最好噶。所以你下次買蕉記住唔好 話。香蕉船， 我 想 吸 線啊！ 我吸你先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平机会一直以来透过平等机会社会参与资助计划推广多元共融以及平等机会。过去23年，透过这个资助计划，资助超过1100项由非政府机构、社区组织及学校举办活动，希望加深市民对平等机会、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以及种族歧视条例的认识。消除歧视态度，鼓励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摒弃偏见。而2020-21年度第一期的平等机会社会参与资助计划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的申请团体必须在3月27日之前递交申请，并且清楚说明活动计划可以怎样推广平等机会的观念或者反歧视的态度及行为。有兴趣申请的团体可以浏览平机会网页下载申请表格，网址是www.eoc.org.hk。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我就见到我呢个拍档咧，哎，真系叻仔啦，有进步啦，今天可以自己戴口罩，唔系戴呢、這个 耳罩，你想讲 戴耳罩戴得好好啊，吓做得好。好啦，嗱，我咧就今日咧又想又完成埋咧，我之前讲落啊吓，之前讲落嗰个叫做啊古人啊嗰啲。政府俾佢哋嘅福利究竟系有几多啊？吓， 好啊，福利啊，讲福利好啊， 即系讲福利好啊，即系睇下今时今日吓，相比之下，究竟边个好似好啲啊？吓，咁我之前咧就讲咗咧，话佢都会纾解民困噶嘛，咁佢会起多好多好多嘢啦，咁啊俾嗰啲叫做有需要嘅人士啦，咁啊跟住咧，我哋话去到南宋嘅时候，全国咧佢推行呢个胎养助产令，咁你 助产啊？ 胎养 系啊，即系有 B B 怀孕 系啦，啊真系叻啦呢个呢、這个外国翻嚟嗰个 系 外国翻嚟嘅， 我系中国人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咧，佢话胎养助产令咧即系乜嘢咧？ 助产咯， 唔系咁即系佢会点样咧？佢点样帮助呢啲家庭咧？ 请佢食啲又直又粗嘅香蕉， 系啦， 补充营养。 最紧要就系唔使咁多钱系嘛？ 冇错。 好啦，咁佢就话咧。每家每户咧，佢话咧嗰啲贫穷家庭啊，咁佢就会发放咧，哇4000文钱俾佢哋去养 B B 噶， 我都多过4000文钱喎、 啊。哦，我唔知个赔率啊嘛。 系啊， 个赔率嗱， 赔率。 哦，我听到你想个赔率，即系买佢究竟生仔定生女赔率。 系啊，咁俾4000文钱佢咧就养 B B。 O K O K。 咁亦都俾埋啲米佢嘅，因为啲米佢都要食噶嘛，系咪先？咁佢唔够米啊，唔够粮饷，唔够钱啊，咁点养胎咧？系咪先？ 你啱，你啱。 系啦，咁啊就会供养佢哋嘅，确保佢哋咧可以好好咁顺利怀孕，跟住咧就生埋佢出嚟嘅。 系。 咁嗱，去到咧呢个叫北宋咧。嘅期间咧，咁佢哋就开咗4间福田院、哦。 福田院啊， 福田院做咩？ 怡红院嗰啲 friend 嚟嘅， 深圳嗰边，深圳嗰边福田啊嘛，福田站啊， 系 咪啊？ 福田院咁咧嗱，今次咧福田院你知唔知佢做咩？ 边个福边个田啊？ 咪你阿福个福咯， 真系你个田个田啊！ 我即系我家嚟，咪你开一间院啊！ 哦，咁啊，应该好嘢嚟噶。 哦，俾人哋养胎嗰啲咯，即系嗰啲 月子中心 系啦， 系咪咁啊？ 啊，都有啲似啊。 因为佢希望你有福荫。同埋有田嘅， 大個就有田有地， 系啦，有田有地 嘅。就佢都系要照顾噶，不过唔系照顾 B B 同埋孕妇啦， 照顾个妈妈。 照顾嗱，佢哋 又唔系 B B 又唔系孕妇啊，照顾老公。 爸爸，因为 照顾老公 已经开始知道咧，爸爸作为一家之主，其实压力都好大。 咁 嗰 度 好似儿童院， 真系儿童院 姑娘喺度。 我同意。 姑娘咧系护士嗰啲姑娘， 又系咁样，就专门帮佢探热嘅。 系啦系啦。 如果你认为嗰啲男人啊，即系嗰啲老公咧，系嗰啲流民啊，无家。可归走投无路啊！ 哦，真系噶、哦， 嗰啲咧你就行入去啦。 啱啊啱啊！作为隔篱有个大肚婆嗰啲老公咧，系流民嚟噶啦，流离失所嘅人民啊， 系啊，跟住咧就系冇人照顾， 冇人照顾啊嘛， 因 为个 个着重阿 B， 冇人理我。 系啦系啦，啱、啊。 嗱、啊，因为咧佢系福田院，里面咧有成百几间房噶， 系 最紧要就系咩啊？收留嗰啲流民啦、啊。走投无路嘅人啦，家破人亡嘅人啦，或者咧嗰啲年老啊，冇仔女养嗰啲啊，一支公嗰啲咧，咁佢就会收养佢噶啦。 哦 ，OK OK。 咁啊，收留佢啊，咁你觉得佢需唔需要俾钱？ 唔使，唔使俾钱。 喂， 而家我哋喺度计，都要俾两嚿啊。 而家先有啫嘛，如果我入去福田院，我唔 order 和牛咪得咯。 系啊， 系咯，冇事啦， 肥牛就得啦， 系咯 ，OK 啊， 一只黄牛啊，嗰只 系，冇嘅，唔使钱，唔收钱。 费用是全面的， 好嘢，福田院万岁！ 亦都唔会咧有时限咧，俾你住几耐嘅。 哦，系啊， 我做咗真系几好喎。 点解可以白住咁耐嘅？ 系咯。 咁政府有钱啩？ 系咯，哇，咁犀利嘅。 咁你估嗱，佢俾你免费住，住咗好耐，咁 系咪要付出啲噶？ 要耕田，所以先至叫 福田院。我同意。 耕田， 我同意你嘅讲法。 啊，你真系又讲得几好啊！佢又冇咁讲嘅，你包唔包三餐啊？ 包，自己种菜。 即系自给自足啊！ 自给自足系啦，虽然有田我都啱。 嗱，即系咁嘅，佢咧免费住啊，同埋免费食噶。 哦，免食 哇，包足三餐噶， 一定系阴谋噶。 唔系，佢真系俾福利。 呢啲如果系现代嘅，就会叫你签合约噶咯。系咯， 成个社会咧，边个仲想做嘢啊？ 系咯， 嗰度有得住啊，有得食，仲包三餐。其实做人都是求呢几样嘢， 但你日日要对住，你日日对住阿田福田院， 咁我唔住啦， 净系要对住佢。 而家已经日日对住阿田噶啦， 你今日唔使啊嘛，你今日唔使啊嘛，你咪悭翻日咯，系啊。 哎呀，福田院咧就真系咧，唔系佢真系嗱，你唔好质疑政府先得噶，佢真系专真系。 我哋唔会质疑政府噶，你唔好咁样。 唔系古代政府， 古代啊，讲紧古代系啊， 系啦系啦。咁咧嗱，真系佢话嗰啲无依无靠、冇人照顾啊，咁样嗰啲即系佢要照顾。啲人啦，咁而咧细佢哋话咧好多地方咧，佢哋都有个叫做居养院嘅。咁居养院又系啲乜嘢咧？嗱，头先有呢个叫做胎养助产令啦，又有福田院咧，而家有居养院。 居养院， 居 酒屋啲 friend 嚟 嘅， 居酒屋啲 friend 嚟 嘅，俾老人家住嘅。 系 老人家有第二个呢、這个居养院未系佢。 哦，居养院系俾小朋友住嘅。 啊，系啦，咁俾咩 小 朋 友 咧？ 俾无依无靠流离失所嘅小朋友 孤儿咯， 唔一定噶，佢有父母，但系佢可能唔理佢啦。无依无靠，挂住打牌。 居养院咧，佢就话俾一啲咧自己照顾唔到自己嘅人啦，咁啊弃婴啦、孤儿啦，都会入住依啲嘅地方 咯。居养院 系啊，咁咧跟住咧，佢话 点埋弃婴同孤儿有咩分别啊？ 弃婴即系话佢无父无母，孤儿即系佢阿爸妈死咗，即系佢弃婴咧系冇 唔 知阿爸妈系边个啊？ 或者你话弃婴长大咗就变孤儿咯？孤儿出世嘅时候可能就唔系弃婴咯。 好，我哋翻翻去嗰个院， 系啱啊嘛。孤儿出世嘅时候唔系弃婴咯。 哦 ，OK， 你自己话噶嘛，系咯。 咁弃婴就系佢阿爸妈唔理佢，但系唔知佢系边个。但系孤儿就 系 佢阿爸妈死咗啦，剩翻佢一个咯。 系 哦 ，OK，thank you， 唔该。 好，明啊， 多谢晒，好辛苦。 难得解释得咁清楚。 系，我都觉得系简而精，真系好权威，系咯。 我觉得自己好错添。 唔系，冇错冇错。你好，办事好，发问好。好，咁佢话去到南宋嘅时候咧，佢哋开始有呢个儿童福利院啊。 系。 咁啊，即系好似我哋嘅保良局咁样啦。系啦，咁就专收留即系又叫做婴儿局啦，又叫慈幼局啦，又叫散收养遗弃小儿前米所啦。 读多次啊！ 散收养遗弃小儿前米所， 好嘢， 系啦。 啊，再多一次啊！ 我唔知啊，散收唔知咩咋？ 散收养小儿慈爱托儿所， 有遗弃啊，有遗弃啊，散收养遗弃小儿前米所。咁咧，公 功能咧， 糍米啊， 钱啊， 哦，钱米，哦， 系，佢咧功能咧同即系同嗰啲收氧气烟嗰啲差唔多嘅，系啦，咁嗱。呢啲福田苑咧叫綜合性嘅即係雜不楞乜都有啦。 即係社區中心。 哎啱啦啱啦， 咩都有嘅。 咁頭先咧 有冇得篤康樂企 㗎？早早問就問啦。咁老人家咧咁樣，佢有個叫敬老院。 哦， 係啦， 呢個好正正確啦。 敬老院咁樣，跟住咧幾多歲可以入住啊？ 六十五， 系啊，我都觉得五十都可以啦，可能 系因为古时候啲人就寿命短啲噶嘛， 佢哋都系计六十， 我都 系计 六十， 六十咧就可以入住啦，就享有老人福利啦，咁样 敬老院 系啦，咁佢就会诶俾啲钱佢啊，跟住俾啲粮饷佢啊，咁样年纪越大咧就俾多啲嘅嗰啲叫做粮饷啦， 咁同而家都好似啊， 夏天有布，冬天有棉咁样啦吓，咁好啦，咁啊而家咁譬如啲老人家生老病死啦，我哋都要讲下病啊，咁咧去到北宋嘅时期咧，古人定立咗。嗰区如果过咗一千户人家，就要有一个安济坊。 哦， 系啦，就唔系安利坊啊。安济坊即系医院。 安利坊系咩？ 唔知啊。 空位。 哦 ，sorry 即刻我哋都停咗喺度啫。哦， 咁咧，佢就话医院咧里面咧，仲要分咧有隔离区噶。系 系。 有时都有分隔离区，佢因为惊你啲人咧 传染啲俾啲老人家。 系啊，所以咧，即系佢哋即系规划得。几好嘅，即系古时佢哋嗰啲叫医院咧，佢就话啦，一定会收留啲人嘅，仲会帮你煲埋药，免费煲埋药俾你医好你嘅病，等你即系健健康康咁出翻去个。 好啊，由出世啦，到你成长啦，政府都会照顾到你无微不至噶。古代嘅中国人，你话真系过得几幸福咧？嗬！ 1872388打俾我哋嚟点？ 居民要留喺屋企，只系容许外出购买杂货同埋药物、放狗或者做运动，但应该限制同公众活动。纽瑟姆早前估计，在未来两个月内，加州超过一半的居民会接触到新型冠状病毒。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华南，同时影响广东西部沿岸的骤雨正是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54点，升645点，总成交金额73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1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31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蚊，升10蚊；阿里巴巴178.7，升4.7；美团点评79.3，升6.9；建设银行6.09，升1.3；友邦保险63.6，升2.9；中国平安71.95，升3.5；中国移动52.95，升4.7；港交所218蚊，升5蚊；小米集团9.93，升4毫；融创。中国33.65，升2.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7，英镑9.018，瑞士法郎7.912，澳元4.535，加元5.385，新西兰元4.451，欧元8.3297。每百日元兑港元7.04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83。港金现价报1372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3.39美元，卖出14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受爆水管影响啦。湾仔的红兴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一段全线封闭噶。红兴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一段全线封闭啦。咁另外，道路至道去湾仔码头方向，近住红兴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道路至道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红兴道啊。道路至道的车辆不能够右转红兴道，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 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晨光第一线，总动员响应， 即场抗疫有我小白响度， 疫症下的情绪管理有我芭比守护， 抗疫少出街都要 say 个 hi， 阿奥齐你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啊， 唔争在有我话梅姐，抗疫 hashtag 同你 check，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 线，同心抗疫，总动员响应。 同声同气新春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有冇办法训练小朋友喜欢挑战困难呢？ 小朋友啊，如果有困难，会唔会尝试打赢佢呢？ 翻学太多功课同埋考试，成日都唔识做。不过自己睇多啲书，遇到难题可以问下老师或者爸爸妈妈。解决到答啱咗啲问题，我都会觉得好开心。 训练小朋友挑战困难嘅方法咧，系一定要保持住佢中意挑战嘅心态，从胜利之中咧得到满足感，往往咧就系小朋友中意挑战嘅最大动力。遇到困难嘅问题咧，作为长辈啊，一定要加以帮助，让小朋友咧多啲感受到成功嘅满足感噶。 除了读书，课外活动都一样要俾心机学，弹琴、跆拳道、游水都会遇到好多困难，但是我见到爹哋妈咪佢哋一样好努力喺自己嘅工作上，所以我都要好似佢哋咁叻。 另外一个喜欢挑战嘅原因呢，就是因为佢爱上某一种嘅学习或者兴趣，令到佢有更加大嘅推动力，面对困难都唔会觉得痛苦。作为家长呢，身教亦都好重要嘅，可以多啲分享咧，自己喺工作上面一样系遇到好多困难嘅，但系就唔怕面对逆境，自强不息，努力挑战。小朋友见到家长咁努力，自己都唔会怠慢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新春礼。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十二点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吓！咁啊，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同埋咧网上留言同埋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82%，早早喺度咯嗬。 系啊，佢 佢而家每次打电话，系啊，佢每次打电话嚟，我都会同佢讲唔使借钱啊。 系啊，好无聊你呢个人 真系多咗喎，我想讲 有阵时 咧 又出翻嚟啦，嗰啲人。即 系咩人啊？你意思 借钱人咯， 借钱啊，系或者骗案啊，又或者 唔系唔一定骗案嘅， 有啲有骗案啊，我想 系啊，同埋咧，即系题外话咧，我发觉佢多咗个方法咧，令到你咧要听佢讲嘢多啲啊。 佢话佢一开始系讲边间银行， 冇错， 呢个系我 keep 住都听多咗几句。 好长噶，佢嗰段对话咧，佢话你好啊，系咪阿曾先生咁样？ 系啊，我知道我哋点咩名噶喎？ 系啦，你好，我系陈大娟，系啦，嗱，想同你讲翻声嘅，我哋系丰收银行打嚟嘅电话，我职员编号咧系 A 1 2 3 4 5 6 7， 自我介绍。 而我咧就喺丰收银行里边咧，我哋嘅台头电话咧，你可以上我哋网页嗰度咧揾到啦。呢个讲翻我职员编号出嚟咧，你可以对到我嘅资料噶。嗰度差唔多已經接近一分鐘， 係啊， 係啊，你唔收得佢線喎，因為佢講得咁即係具體一啲，好好事實陳述咧。咁你梗係想知道你下一句係咪想話銀行有咩事噶嘛？ 你 都要想知噶嘛？ 自己有户口喺嗰間銀行度啊嘛。通常佢講到個銀行名係同我自己都有户口或者有信用卡户口嘅話咧，係會令到我聽耐啲、聽多啲嘅。 係啊，因為相關啊嘛。 係啊，但係咧有邊一啲咧係會呢一去講咧，我就知道，你一定係錯，一定係宣傳，因為我個黃耀祖個祖字咧個。全部是 CHO 啊嘛，佢哋成日都拼錯呢個音。 哎呀， 你唔好同人哋講咗啦，而家係啊。 我唔怕，我名啫嘛，英文名啫嘛。黃耀初啦，黃耀曹啦，咩都有嘅喎。佢講到黃耀曹嘅時候，我就話唔借啊咁樣嘅，你已經可以直接答嘅啦，其實已經。 係啊 ，OK， 好啦，咁大家都要小心啲嚇。咁啊，但我哋呢個電話號碼1872388咧，係絕對唔會話問你係咪借錢啊等等嘢，因為打電話嚟點唱啊嘛，係咪？ 嗯，係啊。 可以開始點唱啦嚇。 好啊，嚟啊嚟啊。 就话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我个朋友晓玲听啊，希望咧佢嘅工作顺利，冇是非啦，家人啦、啊，希望咧妈妈咧就身体健康，希望香港嘅疫情咧快啲过去，可以咧有正常嘅社交，一齐咧努力啊先得噶，大家加油啊咁样。 好，我呢度咧就有黄丽河啊，佢就话花田之后耀祖你哋好啊，嗱想点身体健康呢一首歌送俾佢个仔同埋新抱喺英国叫生活愉快话讲到呢度嘅话咧， 真系要 真系要点一点啊吓，身体健康啦，平平安安咁话我呢个咧就黄丽河，我琴日咧都同一啲英国嘅朋友联络过，其实嗰边咧喺呢几日里面嗰个情况真系有好大嘅分别，有几日之前可能呢个星期初咧，因为可能佢哋嘅首相 Boris Johnson 都仲是那种佛系的处理，他们依然是不怕的，他们但是到昨天已经是讲到有机会今天是会封城的，伦敦会封城，这个就可能而已，但肯定的话就是说他们的铁路一些很重要的线路已经会暂停的了，公共的交通会停，他们开始真的变得很怕、啊、又会问，即真的问回头了，你们香港那边有没有口罩都可以寄回一些给我们、啊、 其实是 现 在倒转了， 是啊，伦敦那边的情况，所以你会说真的变得很快啊，整件事啊、 OK， 好了，那继续点唱下 Fanny 就话你哋好啊，早晨三位，今日咧系佢妈妈啊，跟同埋佢咧想点唱俾佢个侄仔老豆，同埋咧点俾自己听嘅，因为咧早两日啊，18号咧系我可爱嘅侄仔生日啊，咁希望咧仍然打机之余咧，佢都要即系继续努力读书，听听话话啦。另外咧，佢嘅爸爸咧就星期日咧22号70岁生日啦，希望咧佢就身体健康，精精神神，开开心心，仲要点唱埋俾自己，佢话个。自己咧下个月二号咧就4月2号生日啦，希望咧可以咧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生活，同埋自己喜欢嘅人一齐走下去。嗯、多谢三位帮手读出啊！ 好啊，呢度咧就有个妈妈娘读咗未啊？ 未。 妈妈娘咧就系早晨三宝，我今日咧要为咧天上面嘅妈妈点唱噶，因为咧农历3月初9咧就系妈妈咧曾婆婆佢104岁嘅忌辰，每年咧我都有为佢点唱噶，妈妈咧好中意咧听你哋丰收三宝。每次听到佢点唱咧，佢都会笑得好开心嘅。虽然咧妈妈已经走咗咧，差唔多一年噶啦，不过我哋仲系好挂住，好挂住佢。希望妈妈咧同爸爸喺天上面咧，每日都开开心心啦。好想听咧就系心爱着你，多谢三位啊，我系妈妈娘啊。 好啊，呢度咧有 Jelly C C 啊，佢就话咧好想点唱呢、這个都几特别嘅。阿 Elsa 嗰首歌啊 ，Let It Go，Into the Unknown 啊， 系 啦，但我觉得咧呢个音比较高啊，所以咧我觉得我可以讲出嚟，而豪仔系唱唔到嘅。 系啦，系啦， 因为佢话咧好想听，亦都希望咧香港啊会好似 Elsa 咁样，似 Elsa 啲咩好咧？ 可以走出迷途啊！ 系 几劲啊！唔该晒咁话我，佢哋 Jelly， 咁唔系应该更加唱翻旧嗰只会好啲嘅咩 ？Let it go 啊 嘛， 系啊系啊， 让他去，让他去， 我都想， 因为我一集都冇睇过，我成日都喺度谂咧，啊，即系作为一个人，呢两套嘅电影咁劲，卖得咁劲，系咪要睇少少嘅咧？就系、是、即系我对嗰啲公主啊嗰啲真系冇兴趣啊嘛。 紧要啦，你有好多戏咁卖座，你都冇睇过噶，譬如黄飞鸿，你睇过几多套啊？ 哦、我有睇过李连杰 嗰啲。粤语长片年代啊，师傅嗰啲你都冇睇过噶，系咪先？ 睇唔晒都系睇嗰啲， 紧要嘅吓。 好，我哋继续点唱啊！啊 ，Winnie 就话啦：你好啊，迟来啲点唱。三宝你哋好，我要感谢啊，琴日下昼啊，佢去到咧南葵涌普通科门诊睇医生，感激嘅四号房啊，陈佩全好医生啊，诶、啊、为佢嘅耳痛诊症，佢咧同埋检查，再加多一次咧诶复诊复。诊嘅诊所啦，咁啊佢话疫症之下咧，佢话亦都好多好多好嘅医生咧去诶继续佢哋嘅工作岗位，系万分感激啊！佢话仲有呢三个诶呢、这个月底啦。31号，佢系入院咧照脑部 MRI 啊，祝咧嗰日咧诶冇怕安全，同埋即系唔使惊，同埋安全顺利啦，同埋期待复诊嗰日咧可以有好嘅报告睇到，希望咧自己身体健康，打走恶毒啊！ 系啊，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诶诊所复诊咧，其实诶、接待你嗰个咧同你一样都系咁惊噶。佢问得你好仔细嘅，你去过边度啊？有冇去过辣女噶？你记得我嘛？吓、啊，你有冇发烧先真系？ 系，其实医院咧有啲服务咧，譬如即系青少年嗰啲叫做心理诶、健康心理嗰个服务咧，其实通常咧都系去到诊嘅，咁啊直接同嗰啲教授啊、博士啊去倾偈咁样嘅。咁但系咧而家咧佢就话啦，不如由于疫情嘅问题咧，其实我哋可以电话即系改转用电话去倾咯。咁、所以即系避免大家去进去医院啊、出街咁样 咁。 系啊，辛苦晒咁多位前线医护人员啊！ Mary 姐咧 ，Han Mary 咧，佢就话大家要加油啦。咁啊 ，YS Shield 咧，佢就话啦，我要点唱俾妈妈阿 Grace 五听啊，因为咧。菲佣姐姐未翻到嚟，佢自己要一个去凑住小朋友，又要做家务。佢话我完全唔明啊，点解我以前爸爸咧可以又翻工啦，又照顾我同阿妹啦，仲可以做晒成屋嘅家劳细务噶？呢、這个时期我真系完全感受到啦，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妈妈，我爱你啊！ 我想讲工人姐姐咧，好彩啊，真系！我工人姐姐原本今年咧都要即系四月咧三月尾咧谂住要翻菲律宾嘅，咁啊好彩我又 放假定咩啊？ 放假。放假系啦，咁跟住咧就我话啊，不如早啲咧，趁住佢哋又唔使翻学咧，不如早啲翻去啦。我原本谂住安排叫佢早啲去嘅，喂，如果佢真系早啲去，跟住佢翻唔到嚟，我真系唔知点算啊。咁咧，跟住后屘咧，就因为去到褪咗时间咧，跟住去到封城啊，跟住我咦，姐姐冇得走喎、 啊，你系咪暗起啊你？ 系我暗降， 佢唔知暗啦，佢明 暗降抢降添啊！佢真系出嚟系啊！ 我话姐姐冇得走咯，佢话系冇得走啦。佢话哦，咁你系咪会褪住你假期？ 唔系佢边有去得哪里啫？就算你话佢唔翻菲律宾，你话佢想去星马泰咩地方？好多都封咗城啦。我姐姐佢 托赖咋真系， 佢系本来即系要离职噶啦嘛，佢都走唔到啊。但系佢琴日都照执晒嗰啲衫先啦，佢哋都要寄翻啲衣服鞋袜咧翻去做家噶嘛。 Okay. 我其实喺隔篱望住佢执嘅时候，我都想讲话。又未必走到喎，四十歲喎，老實實。 我有睇到啊，有報道咧就係話咧，即係如果啲工人姐姐佢哋本身可能係完成合約嗰啲咧，其實只要同啊即係個僱員同埋個僱主啦，大家都同意嘅話咧，可以延長到個合約，好似係去到七月定七月中咁樣。 哦，即係多三個月。 暫時係咁樣 咯。因為你真係唔知嗰邊幾時開翻啊？ 係啊。 講就講14号，咁人哋如果疫症有任何變化嘅，佢再封多你一個月，咁點算咧？ 係啦。 係啊，所以我哋又要唯有咧話，哎呀慘啦，姐姐你又冇得翻。 但系未姐姐未嚟到嗰啲又系阴公猪嘅，我明白嘅。 又系嘅，又系嘅。好，咁啊嗱，继续啦，1872388，1872388啦。咁啊，欢迎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啦。咁啊 ，fax 咧，我哋啱啱都整翻好啦吓，所以23396453咧无音欢迎。 走，想也不用变成阿妈，结果 friends, I don't know the difference. 我定的目标在哪 I don't know the distance. 在你的领域你是天选之人 I don't brag about But hey, you don't know my limits. Yeah, sorry that I drop it like that. Maybe it, but they don't learn the lessons I have, yeah.个性决定你的命运，我也曾经是个粉丝，现在变成一个 loser all day。我不怕累，我照着镜子来 ，Yeah you're the man。我每个决定都不后悔，问心无愧。那些错过的烂事 ，I'll do it all again。 我要一生醒来的我。 在乎你，同心抗疫。 晨光第一线，总动员响应。 愉快感觉弥漫声。 即场抗疫，有我小白响度。 疫症下嘅情绪管理，有我芭比守护。 抗疫少出街，都要 say 个 hi。阿奥提你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啊！ 唔争在，有我话梅姐。抗疫 hashtag 同你 check。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 同心抗疫，总动员响应。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现正接受报名。 一起重温下去年合作组冠军郑以纯团队的故事啦。 我肥妈成日都俾你哋叫做龙包噶啦，就系龙龙地噶，你真系冇鬼用噶，等我嚟。 就读幼儿园至小六的小朋友都可以同亲友组队参加合作组的。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短片参赛啦。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哈利继续点唱。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啊吓 ，OK， 系啊， 好，Sandy U 咧就系话啦 ，Sandy U， 咁佢就话啦，三月廿二号咧星期日咧，佢话我仔仔黄柏希今年啊38岁嘅生日啦，咦，咪即系同我乐乐一样吓，不过佢大少少，预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疫情之下咧，佢话今年 DSE 会考啊，佢话咧妈妈咧祝祝佢一切顺利，淡淡定定，俾心机啲啊，妈咪支持你，尽佢自己嘅能力，希望想点首强啊！啊，郭富城的强啦，咁啊，点唱俾佢听？唔该晒。 水跨多少个弯，漫漫长路如海。你讲开乐乐咧，我琴日喺嗰个咖啡店度咧，见到有个职员，咁咧佢就帮手即系冲咖啡啊，同埋抹地嘅时候咧，佢个样高高瘦瘦，戴住眼镜咧，好鬼死似乐乐噶。 系啊。 跟住我谂紧， 佢走咗 part time。 莫非佢走咗去 part time？ 我妈唔知嘅。 咁远水路。 系啦，好远水路。咁啊，后来望真啲，啊又唔似嘅。 哦。 但你谂，问下你个仔会唔会多零用钱使啊？呢排。 冇啊，放心啦，佢少。 佢阿妈捉得佢咁紧，觉得去得边啦。 如果佢走咗嚟做嗰个兜巴星咧，佢阿妈就兜巴星，即系定跟埋嚟睇啊！佢真系会啊。 好，呢度另外一个点唱叫做 Penguin 啊，佢咧就话。甜甜早早，小猴子你哋三位好啊！ 早， 我咧系做呢个速递员嘅，每日咧都要搭车送件，冇可能留喺屋企工家中工作噶。不过咧即系就嚟夏天啊，夏天咧又要戴埋口罩开工嘅话咧，对于速递员同埋邮差咧都真系好辛苦噶。希望疫情咧可以快快脆脆完结啊！大家咁话啦 ，Ping Chan 啊！ 系呢度咧有一个就系、是叫做阿 Ryman Cole Cafe 五啊。佢即系 点样有四个名复复姓啊 ？Right， 哦，佢话咧三位好，佢话27号咧就系我阿 Ryman 咧，因为 R I M A N 啊，即系咪 Ryman 啊 ？Ryman Cole 啦，同埋 Cafe 五嘅17周年结婚纪念日，佢咧就 fax 咧，佢就话喺大戏之中咧，想讲一声咧，爱你一生一世，爱到你下一世。小豪子，你可唔可以读一首歌嚟祝福俾我哋呢？咁样，亦都祝咧《风骚快活人》节目咧长做长有。 多谢。 特别系阿豪仔，你要咧注重呢个身体健康啊！咁你一生一世就梗系要唱呢一个我哋嘅张学友首本名曲啦，《爱是永恒》。 啊，快啲接住，快啲接。 当所爱是你， 你你。 唔好意思啊，降咗几个 key 啊。 系冇错，大概系咁上。 转咗几个 key 喺唱歌。 系啊系啊， 呢个先至高难度嘅真系。 犀利啦，真系啊！好，继续。 好 ，Connie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早晨。有话咧，今日咧系佢有生日，咁咧星期日咧系佢旧历嘅生日啦。佢话祝自己生日快乐，喂，我哋都祝佢生日快乐先啦。 Happy birthday！ 系啦，咁啊，祝佢自己身体健康啦，同埋咧保足同埋预祝咧佢三月份嘅朋友有小鱼啦、啊妈咪咧、Priscilla 咧、Pion 啦、魏生啦、魏芳、Annie 都祝佢生日快乐，同埋祝各人咧都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过，唔使戴口罩啦。 系啊，呢度有 Annie 啊，佢系嚟自温哥华噶，我觉得而家好似有少少做司仪咧。华裔小姐， 要 请 温 哥华嘅 Annie 咁样嘅，嚟，好泳衣出场啊！ 系啊，但系阿 Annie 咧就话咧，唉，疫情打到嚟啊，心情真系好担忧啊！听你哋嘅节目咧，可以开心啲，轻松一下、啊。喺度咧就想咧点首歌俾全世界嘅朋友听，希望疫情快啲过啊！我觉得我哋煲一齐咧同温哥华嘅朋友打打气好唔好啊？ 我知道唱边只歌可以令到大家觉得好开心嘅。就是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或是笑坏希望 ，Vancouver 都更加妙，系啦， 笑笑咁，笑笑笑就打气。 系啊， 嗱，咁啊，如果就算你世界各地边一度嘅朋友，香港嘅朋友亦都无任欢迎啦吓。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点唱啊吓。 继续啊， 仲有十秒 啊。系啊，你咁早发力啊？ 唔系啊，咁我见到你哋咧，去到三十秒嗰阵时已经收口唔讲啊嘛。 未讲，你真系吸紧气啊！ 讲啊， 新闻 啦， 系啊， 三八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管局今日起安排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入境人士到亚洲博览馆或者北大屿山医院的临时检测中心进行病毒检测和等候化验结果。发言人强调，如果较年长或者预期有其他医疗需要的人，会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的检测中心。医管局已经派员到场为有关人士抽取样本，然后将样本分批送往医院化验室检测，预计需时大约半日至一日。结果呈阳性的病人会被送往公立医院隔离治疗，呈阴性就可以返回居所继续14日家居检疫。两个检测中心都设有指定等候区和个别人士独立等候位置，并提供上网和充电设施等。医管局强调，相关设施和安排都符合防感染标准。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预计，未来两至三个星期会有大批在高危地区回港的人士输入确诊个案，有机会至少增加200宗。他认为应该安排返港人士到酒店作独立隔离。何柏良说，他担心在病毒大军压境下，可能会在社区造成隐形传播链。他说，只要隔离人士在酒店房间内亦都戴口罩，即使酒店使用中央冷气系统，亦都可以防止飞沫传播，同时做好手部卫生，就可以控制传播源。何柏良呼吁市民要采取加强版的防卫措施，未来两至三个星期不要去健身室和酒吧等的场所，又建议业界在未来两至三个星期停业，亦都应该禁止没有戴口罩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进入大厦。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自己是建制派议员，但对政府近日的防疫工作极度遗憾、不满和愤怒。他强烈要求特区政府禁止所有非本港居民入境，所有从高危地方返港的香港人应该送到特定地方检测，不应该被他们回家检疫。田北辰说，政府打算安排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入境人士到亚洲博览馆或者北大屿山医院检测，但他相信床位和等候空间都不足以应付。他又说，现时已经有14间酒店愿意接收家居检疫人士，但政府就迟迟不同酒店方面洽谈。 政府公布在本地口罩生产资助计划下批出首两条生产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有两间企业已经符合当局列出的五项条件，包括有厂房、生产线、物料，会进行认证申请和达到基本产量，并分别会在四月底和五月正式投产。政府会按计划采购有关口罩。邱腾华又说，现时亦都有五条初步符合五项条件的生产线，当局正是审核，希望最快在下星期完成。在政府接触的企业中，不少亦都有意向生产儿童口罩，政府会与企业协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潮湿有雾，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18点，升609点，总成交金额74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1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31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2.8，升9.8；阿里巴巴178.4，升4.4；美团点评79.3，升6.9；建设银行6.06，升1毫；友邦保险63.6，升2.9；中国平安71.85，升2.5；中国移动52.9，升4.65；港交所218.2，升5.2。小米集团9.92，升3.9；融创中国33.5，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6，日元110.2，瑞士法郎0.981，澳元0.584，加元1.44，新西兰元0.574，人民币7.092，英镑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1.073。港金现价报137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1.8美元，卖出14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家人都会跟我说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二台院线请嚟视觉特效及动画制作师陈水。 严格上嚟讲，我作为 supervisor 唔应该落手做，咁但系奈何我都要出手啦。我要 check 住部电脑，等佢唔好死啦，死咗我要再嚟过啦。都几夸张地，我系2-3个礼拜冇翻过屋企，就咁落商场买件衫，隔篱健身铺头冲个凉就继续做咁。 讲唔讲得系边部电影作品？ 我谂讲得啩。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士。 食肆二台院线。 曾志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情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最后半小时风骚快活人吓，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啦。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咁啊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 曾志豪， 有曾志豪，有曾志豪， 仲有 Office 组， 系啊 ，OK， 系啦，嚟啦 ，OK， 我话电话号码18723888吓，我哋第一位听众系 ，Hello，Hello，Christy， 系 Christy， 你好。 好温柔啊你， 三位主持好， 系啊，你好似有啲特别经历过系咪啊？ 是啊， 你讲嚟听下先。 是啊，我哋上个星期呢就开呢就有个 tour 一起去咗剑桥度即係参观咁样啦。 喺护老院嗰度。 是啊，是啊， 英国嘅剑桥系嘛。 其实真系英国嘅剑桥啊。 Okay, 是 啊，点知呢个星期英国嘅情况就恶化得好快啦，咁所以返嚟大家都好驚咁样。我哋而家就即係自愿咁样住咗入一个单人套房度隔离自己两个星期啦。 哇，几多人啊你哋嗰度即係又去到 tour 嗰度。 我哋个团应该都有差唔多成十个人啊。 咁十个都自愿隔离就住酒店而家大家都。 我哋喺宿舍有独立嘅单人套房咯，安排咗我哋。 O K O K， 咩宿舍？学校宿舍啊，即系大学宿舍啊？ 系啊，大学宿舍啊。 O、okay, K， 你系几多号翻到嚟香港噶？我想问一下。 上个星期日啊，十号。 上个星期日十号，其实已经开始嘣嘣声咁噶咯。嗱，你咁样讲啊，你喺嗰边你见到咧？佢哋係咪零驚㗎？完全唔驚㗎？ 零罩，零罩係咪咁㗎？ 嗱，因為我哋大部分時間其實都留喺劍橋啦，咁最後一日我哋就去咗倫敦。咁喺倫敦，佢哋真係冇人戴口罩嘅，真係大家都唔係好驚咁樣。咁搭 Uber 嗰啲司機又唔會戴口罩啊，都唔會即係都唔會擔心咁咯。 咁你哋 咁你哋咧係啦，你係咪有備而戰呢？ 我哋系啊，我哋其实都戴咗口罩嘅，咁但系即系有时下就喺街嗰啲位咧都。有啲人都會唔戴咯，因為即係嗰個即係人哋目光都幾明顯嘅，如果你戴住個口 罩，你應該路望佢哋啊嘛， 講就易咯， 路望翻佢哋， 得㗎，其實啱啊，因為你哋喺嗰度係少數啊嘛， 係啊，但係上飛機就真係好驚咯，見到有人笠曬垃圾膠袋啊，乜嘢護目鏡啊，咩嘢都帶齊曬，因為架機係爆曬。 架機爆曬係咪多數香港人啊？如果你即係目測啊，或者聽到啲聲音， 係啊，即係多數睇都係即係香港 學生。 係咁，而家你翻到嚟香港咧，你哋就馬上呢十個團友就自我隔離啦。咁你哋有冇進行嗰啲點樣每日量體温啊嗰啲嘢先啊？ 有啊，我哋而家就係每日都會量體温，同埋睇下自己有冇症狀咯。但係其實大家都。我想都有少少惊，但系又唔系好够胆讲啦。 系惊，你最惊系咩啊？大家 要知道两声咳嗰啲好惊， 系咪啊？ 系啊，即刻好敏感咯，因为早两日都发现同一班机翻嚟有确诊咗嘅个案。 啊，系啊， 好 惊！ 我戥你惊啊 ，Chrissy。 你哋嗰前机翻嚟咧，你有冇好似有啲市民咧话全程咧不吃不喝咧，即系薯薯都唔敢去嗰啲咁样咧？ 我系不吃不喝啦，唔系我有饮水咯，但系净系饮水咯。 哦，嘅，厕所都唔去。 又有食嘢嘅，即系我见。我啲一齐去嘅朋友，咁有啲都有食嘢啊。 哦，咁你哋谂住用14日呢个时间啦，定系会隔几耐嚟噶？ 而家都系14日啦。 喂，我想问咧，头先你话有一个礼拜嘅行程喺嗰度咧，系你特登喺香港飞去嗰度一个礼拜，跟住翻嚟。 系啊。 即系话你三月头就出发噶咯，其实。 系啊，因为本身嗰个时间系即系学校假期嚟嘅，咁所以已经一早安排好咗去嗰度。 即系其实你 系 冒住风险飞去咯， 三月头 都取消行程嘅， 三月头就系。 係即嗰陣個疫情就冇咁嚴重嘅，咁因為我哋去嗰陣咧，即係直情可以一人瞓一排，即係飛機一排咁樣嘅，冇乜人咁樣。 咪就是、因為疫情嚴重，咪冇咩人去咯，傻豬！ 我諗都係你最，我哋會大力支持你， 但你起碼 朋友係 啊，你守規矩， 好守規矩地隔住十四日， 乖女啊， 一定係講緊今個禮拜四十二點嗰條線嘅。譬如你之前幾日啫，但嗰邊已經冚冚聲噶啦嘛，你哋見到都係咁嘅情況，所以咧。加油！悶嘅話，聽住我哋俾多啲正能量你啊嚇。 係喎，同埋，如果你用 Christy 呢個例子咧，你諗下，我琴日喺兜巴星見到嘅嗰啲，即係都應該英國留學生啦， 係 啦，佢就照出去飲嘢。雖然佢有戴口罩啊，但係佢出咗去飲嘢咧， 你乖啲。 系啊，真系你乖好多喎、 啊！ 系啊，应该要咁做啊！ 叫你啲同学都一齐加油啊，知唔知啊？吓，有啲咩事情，即系觉得身体唔妥，记得出声啊，知唔知吓？ 嗯 ，OK， 系 啊，你定时定候都可以同我哋又倾下偈咯。 系啊， 有冇咩地方想点唱啊 ，Christy？ 其实嚟点唱唔系同我哋倾偈，我哋未问佢点咩唱、啊。 哦，系咩谂住唔理佢噶啦？系你想唱咩？你想唱咩歌啊？ 我想点唱陈奕迅嘅今日啊，鼓励下大家一齐加油。 好啊好啊， okay. 今日热情如不尽，噔噔噔噔， 系 咯， 系 啊， 好啦，好，多谢 Bruce， 拜拜。 三月头去咗剑桥， 所以我头先话一个礼拜系咪即系三月头已经出发啦、 啊？其实都系问问地嘅，不过佢真系嗱呢个要再赞佢一次，佢系唔需要隔离，但 系 佢自己做好准备。 其实有好多我见到呢啲新闻片段咧，佢哋翻到嚟香港咧，年轻嘅朋友啊，佢哋好多都讲系啊，我哋而家都仲赶得切翻到嚟唔使隔离，不过我哋自己都会选择隔离，好聪明嘅做法。 系啊，我哋要再提醒多好多朋友一次咧，可能你话咁我冇病冇病冇痛，我又喺十八号之前翻咗嚟咁。我为什么要隔离呢？咁真係有好多人係冇病徵呢、但係佢都係隱形㗎。咁你仲要知道呢，你喺英國其實你問返自己就得㗎啦。你嗰陣時有冇戴口罩？你係咪真係可以喺英國咁多嘅月份呀、日子裏面呢，你都係可以戴咗口罩嚟防範自己？如果冇嘅話呢， 我係英國歐洲啦吓。 咁如果你主要係英國留學生嘅話呢，咁你真係要諗下啦，係咪都應該留返屋企先啦。 好 啊， 聽第二位。 Hello， 你邊個 ?Amy， 你好。 你好。 Hello，Amy。 Hello。 系啊， 好开心啊！打通电话， 耶、yeah, ！我哋都系啊。 咁你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啊？ 阿仔咧就嚟考 DSE 啦，咁我就想为佢打下气嘅。 系、hey, 好啊，要啊，真系要打气啊！ 佢呢排点啊？喺屋企冇人督，即系唔使翻学冇得督促咧，系咪懒散咗啊？会？ 佢都 OK 嘅，佢自律都高嘅，日日就譬如呢个礼拜佢都早啲起身，话因为下个礼拜开始考 cam 啊嘛，礼拜六，咁、 啊、 所以咧佢、 啊、 自己都会七点零钟就起身咁样咯。 啊，有冇叫佢咧戴住个口罩嚟试做嗰啲卷啊？ 我有啊，但系佢唔制啊。 你真系要实习下， 要实习啊，真系要，唔好话唔制。 因 为 譬如我哋之前讲过， 我睇下呢 个礼 拜睇下佢肯唔肯啦。 考一份三个钟，我哋做一个节目又系三个钟。开头我哋戴住口罩做三个钟头节目，真心唔惯噶，好吃力噶。 同埋有样嘢咧， 希望佢可以发挥佢自己啦。 系啱嘅，我提多。 咁跟住我仲有， 你讲埋先啦，你讲埋先。 我有其他嘢想讲啊。 好啊，嚟啊！ 第二个咧就系、是、为我家姐祈，唔、系为我家姐呢、这个点唱嘅。 好啊， 系讲点想点 啊？因为咧佢即系屋企发生咗件好艰难嘅事，咁咧我哋都好支持佢努力经过呢一段嘅艰难日子咯。 嗯，加油啊 ，Amy 家姐，我哋都同你打气啊吓。 系 啊, 啊，我家姐叫少琴啊。 少琴 啊， 好啊， 系啦、 啊，好。 系啦，咁跟住仲有一个远方我好亲嘅人咧，佢喺远方啊，而家。 嗯， 系你讲啊。 嗰个系我老公啊。 哦，喺边度远方啊？ 佢咧因为喺台湾坐紧移民监。 哦，佢坐咗几耐先？系最近先走过去坐噶。 唔系，佢六月中过咗去噶啦。 嗯，即系旧年啦。 系啦，咁跟住其实要坐到今年 六月咯 嘅七月，六月中先至完咁样咯。 系，咁佢而家嗰边生活点啊？佢哋嗰度都紧张噶，因为多咗好多外来人士，又系返台之后咧，又有传染啊。 都系噶，所以嗰次我其实一月我二月初翻咗嚟嘅，咁因为家姐有事啦，咁即刻翻嚟啦。咁其实嗰阵时佢哋买口罩都好辛苦啊，我啲 friend 叫我帮手买，我都话买唔到咯，咁样咯。 嗯嗯，系啊。 咁不过而家好似呢排咧。佢哋就穩定咗嘅，我覺得係。 係。 咪相對地，佢哋地方大咧，就隻確診嘅唔係太多咧，咁都 OK 嘅。即係總之自己保護自己，其實就唔係使太擔心。 咁啊，八卦問句啊，你哋係咪真係坐完移民監之後咧，你就會跟老公就過去台灣嗰邊噶啦？ 大機會啦，但因為我其實係仲做緊嘢嘅喺呢邊，咁即係有停課，我唔使翻工咁樣。 嚇 咁但係就要睇埋兩個小朋友，睇下佢哋嘅發展咯。 哦，幾大啊？佢哋而家兩個小朋友。 一個考 D S C， 一個 D S C， 啱啱頭先講咗。 哦，就主要就呢個。 咁女咧就又係安排緊佢，睇下會唔會嚟緊呢年去外國讀書咁咯。 哦， okay， 即系都大晒 有计划噶啦， 好啦， 希望 疫情底下你哋个个都顺顺利利啊吓。Thank you Amy， 好，多谢晒， 拜拜， 拜拜，系啊。头先咧，我仲想话咧，你如果叫啲考生咧戴口罩实习嘅话咧，啱噶，因为点解咧？你唔保证咧，你每一次戴嘅都系同一款口罩， 系啊， 因为口薄唔同咧，你真系突然间话，咦，我平时戴嗰款咧薄薄地。今日去市场，如果你攞咗个厚嘅咧，你唔习惯咧，好焗嘅真系会。 所以真系要适应一下。 好，就听到听众啦，你系边个？ 喂， 系你啦。 你叫你好啊， 你叫咩名啊 ？Starry 啊 ，Starry，Starry，Starry，Starry，Nice， 系你啦。 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啊 ，Starry？ 我想点唱身体健康俾我妈咪。 系。 点解啊？ 因为佢就做医院啦，依家。 哎呀，点解嘅？咩原因入咗医院啊，妈咪？ 私家医院。 哦，入咗私家医院，但系点解入咗私家医院啊？唔舒服啊？咩唔舒服啊？ 唔系啊，佢系做医护啊。 哦，佢做医护嘅，入咗医院嘅意思系入咗医院读工作。 即系翻工。 明白明白。咁佢、你而家有冇每晚咧，佢都可以翻到嚟啊？定系点噶？ 我啲 friend 翻到嚟嘅。 佢翻到嚟嘅。 嗯。 系啊。 但会唔会见到佢好似好攰咁啊？工作时间好长咧？ 唔会啊。 又唔会。 有时就翻六个钟啫嘛。 哦，翻六个钟都好辛苦噶咯。如果医院度，咁佢翻到嚟有冇咧都要好紧张，全身消毒啊？ 冇嘅， 又冇噶，冲咗凉咪就消毒咯， 系啊，仔， 系咯，阿仔你讲嘢就比较幽默， 系啊，鼓励唔到啊，定风向啊，真系， 阿仔啊，其实如果你跟你妈咪翻公司 ，Starry 可能系女嚟噶系嘛， 阿你嗱女仔啊。 男 嚟，男仔啊 ！Starry 唔系女仔嚟嘅咩？ 唔紧要啦，咁你有啲咩想同妈咪点唱啊？时间交俾你啊 ，Starry 好吗？ 有咩想点唱啊 ，Starry？ 听到啦，嗡嗡声啦。 想点唱身体健康。 知道，好啦。 希望妈咪就身体健康啦。好支持我哋嘅医护啊！多谢晒 Starry 你嘅电话。 好啦，多谢你，拜拜。 系啊，啲阿仔咧真系啊，翻六个钟啫嘛，其实六个钟可能变咗12个钟啊，即系好漫长噶。 仲要话冇消毒啊，翻嚟冲凉啫嘛，真系。OK，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就读你嘅点唱咯。 电话号码18238，网上留言都欢迎大家噶。 明明在2月一起飞往幸福说过，如今去了白色的一个玻璃房，明明预备大购物，忙应地一平方，怎变成一晚晚天光等那几个，望向等换手的无错，谁料到今天竟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分别，亦是人一个。若隔一重纱能有座，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挨过？不要亲我，怕夜里咳嗽，连爱你亦难讲，我今这么多，如何挨过？不要亲我，怕你接触我离开，亦难躲，日子这么多，要那样过？明明10月18日跟你便出了歌，如今世界大变，一天也差很多，仍然静待14日，祈求命运念我，想到头都破了，想不通那 出错，也隔一重山能有座，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夜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我等这么多，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你接触我离开亦难多，一些这么多要那样过，喉咙被一些勾过，犹如吃蛋吸释放，连停下也不可。 徐嘉晴呢首歌叫做《十四天》， 专门为要隔离嘅 十四天究竟如何过呢？ 系啊，为你加油打气，好有意思啊，真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全部帮我 upgrade 做钻石级会员。 熟悉的爱上很痛，你我面容，心底开出一个黑洞。待有天高声宣告，天边听到理想的定偏破中号。 Serenity 一向叫佢嘅 fans 做 Diamond 嘅。而呢一首 Diamond Mind 就是为乐迷提供钻石级的爱以及能量，亦都蕴含住亲爱的嘅意思。 走几千百里路，待有天高声宣告，快乐故事不必哭诉，美好的定必等得到。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Serenity Diamond Mind。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妈咪，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多點唱啊，都讀唔曬，我就盡量讀多幾個咧。呢、這個係Facebook 上面嘅 Connie 咧，佢就話啦：今日好 sad 啦，因為公司咧開始裁員啊。佢話咧希望被裁嘅同事早啲揾到工啦。Amanda 咧就話啦：豪仔，我要點唱俾你聽啊！佢話咧首先可能都係要我身體健康啦。咁然後佢就話你要加油啊！咁樣我話我會噶啦，多謝你。咁阿冤冤咧就話啦：佢個女咧阿遊樂咧聽你哋嘅節目咧笑得好開心，佢好想點唱咧。土瓜环情歌是什么歌来的？ 我不知道，土瓜环的人才识唱。 他说想点唱土瓜环情歌，祝大家身体健康，我照读啦，唯有这样。 我这边就位陈太，刚才打了两次电话来，都想跟他女女就点唱，就祝他12岁生日快乐的。不过时间关系播不到你出街，希望陈太的女女都会收到这个祝福。 好啊， OK， 好啊。 继续听电话啦，好不好？张太在这里， Hello， 你好。 张太。 Hey， Hello， 你好啊，三位好。 Hey， 张太。 你好，你好。是啊是啊，我是点俾个仔同个新抱嘅，佢哋喺英国，咁而家咧两个都要喺屋企做嘢啦，即系唔使翻公司啦。 嗯， 咁咧就我就琴日寄咗啲口罩俾佢。前两个月咧就是、我仔喺英国寄口罩翻嚟俾我。 哎呀，真系、交换温柔。 而家就系、我琴日就寄口罩俾佢咯。 系。 咁我咧就好多谢琴日屯门邮政局有个包裹个 counter 嗰个。年轻人，佢帮佢好好啊，佢帮我好大忙啊，因为我又论尽啦，又个箱又连错咗啦，又寄咗啲酒精落去啦，原来系唔得嘅， 系啊， 佢好啊，佢好细心帮我戒翻开个箱，攞翻嘢出嚟，又帮我黐翻好个箱。又叫我慢慢，又驚我咧踎低寫嘢咧就唔舒服咁樣。佢好好啊，我好多謝佢，真係好多謝。 我哋都多謝有啲咁好嘅職業幫我哋，係啦。 咁、 你 自己咧擔唔擔心啊？個仔同埋個丈夫而家喺英國嗰邊喎， 真係好擔心啊！ 唔使太擔心。 我今朝又去撲口罩咯，又去買口罩咯，好多口罩賣而家，不過就好貴。 佢有冇同你講佢狀況點啊 ？O 唔 OK？ 佢 OK 嘅，不过佢有同我讲话冇厕纸冇米咯， 变翻香港一样、 啊，呢个都系会补充到嘅。佢嗰边政府都话咧，可能系呢一刻咧就大家都去抢，但其实佢哋系有足够嘅货物去补充嘅。你唔好咁紧张先啦、啊、吓，最紧要张睇。 系啊， 冇 嘢嘅。 佢有意粉得噶啦， 系啦， 佢哋唔系佢哋唔食意粉， 咁都要食， 可以食面咩都要食啦， 系 咯， 系啊，冇办法啦，而家真系。 非常時期， 啊、真係估唔到，係 啊, 啊！多謝你，嗯、 多謝曬張太， 多謝曬你哋，多謝誒身體健康， 身 體健 康，好，拜拜， 亦都喺即係拜拜，都希望咧身處喺海外我哋嘅香港人啦，都大家都身體健康，大家要保障自己啊！ 係啊，嗱呢度少一個點唱先，阿 Monado 啊，佢就話咧想點俾大眾書局嘅員工聽㗎，係 啊， 因為想我哋快啲揾到工，佢話佢自己好中意打書釘㗎，喺書局咧成個鐘咧都唔會有職員走埋嚟咧就騷擾你㗎。 咁咪就係因為你哋打書釘，你要賣書 嘅。大書店咪可以打書釘。 唔係佢有補充一句㗎，阿Monado佢話咧，佢間唔中佢有幫襯嘅。 Okay, 有幫襯、嗯， 希望大家盡快揾翻工作啦，咁樣。 OK， 好啦。 好啊，好快聽埋最後一個電話啦，好唔好啊？我哋有 Austin，Anson，Anson，你好。 喂 ，Hello。 三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 ，Anson。 好可愛啊你。 你想講乜嘢啊？ 我听日生日， 哦，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你听日有啲乜嘢庆祝活动啊？ 同埋你几多岁啊？ 我今晚妈咪会同我哋庆祝生日， 啊，唔系听日生日先庆祝嘅咩？ 嗯， 唔系啊，因为早咗一日。 哦 ，OK， 咁你几多岁啊？ 十岁 、啊、哇！你大过我哋、啊，系啊，我系手温茄，同埋有肥妹仔，同埋细眼祖，都系得六岁啫噃。 Anson， 我仲知道咧，你个三姨妈系咪发烧唔舒服？你想点唱俾佢听啊？ 系， 嗯， 哦，咁、啊、你快啲祝佢早日康复啦！ 我想祝佢早日康复。 Okay, 快乐快乐， 我哋祝你生日快乐啦 ，Anson。 好啦， 拜 拜， 多谢。仲有，我想点埋俾我。姨妈听 好得啦 ，OK， 好，姨妈都收到啦，咁 好啦，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好唔 好？ 拜拜， 拜拜。最尾咧，佢哋话想听 Eason 呢一只咧，抬头望黑暗过会是神气，怀着乐观总有转机， 啱嘅，好啦， 再相信。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 拜。